时刻，通过协议对结束国家不确定性非常重要。文翠珊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领袖举行峰会，争取欧盟同意延迟脱欧期限。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明，英国必须在4月12日前决定会不会参与欧洲议会选举。如果限期前仍然未作决定，欧盟将不可能再作延期。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位于华南内陆的一道冷锋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较大，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星期初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7点，升66点，成交金额23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8点，跌9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8蚊，升5蚊；合和实业38.5，升6毫；美团点评50蚊，升过一；中移动81.7，跌过四；嘉里汽车15.02，升6毫；中国平安86.8，跌3毫；建设银行6.95，冇起跌；华领医药7.95，升0.5；友邦保险76.7，升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7，英镑10.308，瑞士法郎7.905，澳元5.577，加元5.872，新西兰元5.408，欧元8.9269。每百日元兑港元7.0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6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4点，跌34点。港金现价报12,250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8美元，卖出1,31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码头冲道去翻观塘方向咧，跟住送皇台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环码头近住文光街一带都是挤塞。九龙方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啊，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车多。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长山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带都系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马料水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石排湾道兴伟中心方向华富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乜班政坛新秀好似好愁眉苦面咁嘅？ 系咩？我见到方志豪好意气风发、啊。 系咩？ 系呀。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啦？ 唉，我好担心层楼俾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 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已迈向第九届，今年以亚洲音乐多一点为主题，继续推动音乐和谐。3月22号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内地的丁世光、香港的张敬轩、日本 Gakugo、 韩国 NCT 127同场献技。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8点现场直播。 什么事啊？我现在在哪 儿？压轴登场。 你出到这个门口就当你赢了。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爭個節目名未講啊！ 我啱冚住咗，原來我唔記得咗。 風騷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黃耀祖，風騷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啊，一个早上啊，一嚟啊，开始啊，已经26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又热又湿嘅一个早上啊。 喂，我觉得咧，即系虽然话咩未食五月粽嗰啲俗语都继续有效啦，但系你望住屋企个衣柜，其实都忍唔住想将嗰啲厚啊、冷啊、毛啊、绒啊嗰啲咧，都系时候封。 见到佢都想掉开 第二个可能可以豪仔你就唔好住啦，因为我哋嘅展望系点样咧？周末期间系有雨嘅，风势颇大，天气会显著转凉。下周初嘅气温咧先至会逐步回升嘅。 咦？咁我又要落翻去干洗铺度攞翻张棉胎出嚟先。 咁又未到嘅，显著转凉又未到12度嗰啲咁样嘅，唔使担心。我睇过咧，佢哋就系话会好似话一晚之间咧可能会跌6度至8度，但系佢哋有阵时咧呢啲嘅报道咧系。用嗰日嘅最高温度同埋最低温度去比較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咧都有成20度嘅，18、20度咁樣嘅，所以又未去到要好擔心。 唉，係啊，係啦，只係即係琴日咧都開始咧，真係支持唔住呢啲又熱又濕又焗嗰啲日子咧。我真係對唔住，真係捱唔住，我開咗冷氣。 我開咗幾日啦，我。 我真係支持唔住，但 係因為太濕啦。 係啊，我同地球先生講聲對唔住。 我有啊，當下子咧，我哋去到咧12点钟，係咪真係堅開㗎？係 啊，對唔住。 我已经开咗抽湿机同埋嗰啲空气清新机咧，都唔掂当。虽然里面咧嘅即系间房里面嘅气温咧，嗰、个湿度咧已经系叫去到舒适嘅水平啦。但系你都系总系觉得咧，我又唔热又唔冻，咩做乜咧？咁瞓得好辛苦。 但我想话咧，如果你已经开咗冷气嘅话咧，应该今年咧你有机会可以长开噶啦。 唔好咁讲啦，我见到啲报 道真系。 因为琴日天文台咧就走咗出嚟讲啊，做定咗今年嘅天气预测嘅。咁主要咧就讲咗几样嘢，第一样嘢个气温几多度，我谂大家咧都会几在乎嘅。有机会啊吓，夏天嘅时候，新界地区有机会去到40度， 40度啊！嗰夏天就40啊！ 呢啲系平时睇咧嗰啲国际新闻咧，咩意大利嘅罗马啦、美国同埋 热浪侵袭， 系啦，哇！即系唔系我哋喺呢个地方就超英赶美系嘛？ 哇！即系跟住咧，仲会话即系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大家都会好留意啦，就系呢啲台风嘅情况啊！ 系 连续两年啦，都有挂到呢个10号波噶啦，究竟会唔会3连击咧？今年都有咧咁样， 今年会好多风球。 球喎、 啊。佢、啊、有好多风球啊，佢话咧亦都咧即系挂十号风球咧，唔系冇可能噶、啊。 系啦，佢就话咧四至到七个嘅台风，咁但系打风打到嚟啫，可能一号风球咧未必一定系去到十号嘅咁样。 会唔会有人因为咁样已经 mark 定攞价嗰啲嘢？ 咁、哦、呢个就真系冇。 咁你合子算唔算到啫？ 唔想捞嘅话唔好捞啦，直接 即系有啲约定着脚咧。喂，听讲我哋暑假可以约定几次喎、 啊？可能有七次嘅机会啊。 但系啲数字好得意，即系天文台讲咧，即系话如果连续三年都有十号风球咧，对上嗰一次咧就系咧喺1960年啦、61年啦、62年咧，系连续三年咧都有挂十号风球嘅。咁、唔知嚟紧我哋咧会唔会系2017、2018、2019年咧咁样就唔知啦。 唔知啊吓，但肯定嘅咧就系话今年嘅预测啊，落雨啊，即系头先讲完打风啦，讲完个温度几高啦，雨量多唔多咧？系都相对嚟讲多嘅，因为仲会话春天啊，即系而家系春天啦， 系啊， 你咪唔使惊个25度，咪过咗春天啦已经。佢话呢个雨水系会比较多嘅，即系大约呢一个嘅呢几个月啦。 多啦，早阵子我黄雨啊，记唔记得啊？黄雨咗两次啦，喺年头。 哦，咁又系，系啊，跟住总之咧就话，哎呀，嗰个全球暖化，究竟会唔会冇咗冬天咧？咁样，佢话呢一个日子咧都可以话系指日可待。 唔知道啲时装界啊、服装界嗰啲咧，见到呢啲天气咧，会唔会又开始有盘算 咧？其实旧年我去香港，我应该系一次大褛都冇着过。 系啊， 我就系趁 咧， 我有啊，我就系趁咧有一次唔知得嗰十度八， 系啊，呢两 冇八度嘅， 系十度， 冇单位数嘅， 系呢两三个礼拜突然间转冻咗一次噶嘛。 我即刻捏嗱嗱，唔好理佢，攞件褛出嚟着咗佢啦。 系 啊， 着佢系冇得煮饭。系嗰件咧，即系已经失踪咗好耐嗰件长褛咧，反而系踏入三月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冻咗一个礼拜咁上下噶嘛，攞翻出嚟着有啊。有一輪就係你嗰輪咯，你嗰輪話好凍嗰輪啊，你話凍嗰輪啊，突然間係 嘅， 我記得話無端端咧，反而係三月俾你著翻啲咁嘅冬裝出嚟， 係唔好講笑，即係落著一著先，因為曬咗一年咧，唔著跟住再執執，喂，舊年冇著過喎， 唔使，其實唔係好使買噶啦，因為咧舊年冬天嘅平均氣温咧19.1度啊，其實邊鬼度要著大褸啊咁， 即係星期五啊嚇，咁啊希望喺呢個濕濕熱熱嘅早上咧可以。同我哋点个唱，讲下你有啲心情啦。廿五度啊，而家系啊，相对湿度80%啊。 是困惑，心中有结，你要让我知。求你优慈，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医。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者应该自然，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以泪尽释，奉献出第一次。独自困惑，心中有结，你要让我知。求你优慈，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医。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亦幼稚，爱这一个字，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如泪尽释，奉献出第一次。 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明白是非，第一次。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咁啊，头先有张国荣嘅第一次啊，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五点唱啦，咁啊 ，fax 数码233-6453啊，欢迎大家啦，咁我哋晏啲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噶。 系啊，琴日咧其实有好多第一次发生咗噶， 系咩啊？ 譬如咧，你可以话有第一次咧，卯成哥嘅长实记者会啦， 系 啦， 你有冇睇啊？ 冇睇到，但我见到啲报道咧，话真系好唔同喎、 啊。嗱、我就冇睇到嘅报道，我都冇睇添。我想话有啲咩唔同先觉得。 嗱、最大嘅分别就系以前成哥嘅记者会俾大家嘅印象系点样啊？ 啊，咪就系、是、好多嘢问啦、啊， 好多嘢问啦、 啊，好多金句， 好多金句啦，系啦。咁啊，好多时咧，即系好稳重嘅，即系成哥好谈笑风生嘅，我会觉得。 所以就唔 系 好稳重。 唔系，即系 好挥洒自如。 即系咁讲，即系佢讲嘢虽然佢好轻松，但系佢讲。每一句说话都是 你觉得佢好重要，系啦，总之都系 我会话等同于咧，你揾一个紫微斗数啦，加占卜师加堪舆学师啦，一齐讲嘢，因为个政坛会系点，成哥话你知，个政局会系点，又系成哥嘅经济发展啊，楼市买唔买楼啊，总之全个香港， 你生唔生仔都问佢嘅。成哥话我老婆咧最近同我就唔开心啊，你觉得点啊？几乎佢都会俾个答案你 嘅。公婆咧就点点点啊，成哥都会答嘅。 佢成日都话年轻人啊，买楼咧都要睇稳下你自己，跟住咧就。跟住又话我嚟炒就冇啦，我嚟住就好噶嘛。 冇错， 因为成哥好 记得好多噶。 系因为成哥有一样嘢好犀利噶，嗰啲政府嘅官员其实出嚟讲嘢咧，其实佢哋都系位高权重啦， 系咪 先？比较闷啲嘅佢哋讲， 但系佢哋有阵时讲嘢咧，你觉得唔系好贴地噶。其实成哥以佢副身家嚟讲咧，都真系唔贴地噶，系咪？即系上太空噶啦，应该 系啊。 但 系 佢讲嘢嗰阵时咧，佢又好似好知道大家平时嗰个民间嘅疾苦系点，上唔到楼啊。一桶金要点啊？当年我又点点点咁样咧，总之咧成本话活字典一样啊！ 真系 哇，我哋好中意听 呢个就系成哥啦。咁琴日阿泽钜系点样嘅咧？咁我见到啲新闻咧，首先系咁样去介绍噶。以前成哥嘅记者会就会吸引到财经版固然会啦，因为业绩公布啊嘛，财经版一定会啦，但系。港民版都会去啦，蜂拥而至啦， 版都去 啦，政治版又会去啦，因为大家就发觉咧，好似刚才我哋嘅形容啦，咩都关事嘅，佢咩都会答过。好啦，点知喺琴日嘅记者会上面咧，佢哋已经有一个第一次嘅规矩啦。嗱，唔好问啲同业绩发布无关嘅问题， 系 唔好问同业绩发布无关嘅问题。 于 是乎咧，佢话咧喺呢个即系你当有十轮记者发问里边咧，佢话头嗰八九轮咧，真系全部都系财经版嘅记者，系啦，其他港民版啊、政治版，因为佢哋分到噶嘛， 系 全部都冇俾佢哋即系点名。 系啊，因为咧即系佢话佢咧即系首次呢个主持啦，咁 第一次， 佢话冇评呢个时政啦，咁跟住冇预测楼市啦，跟住亦都冇讲佢嘅心路历程啦。预测 楼市都系。财经版可以掂到，系咪记者冇提问？ 唔系唔系，有人问佢嘅，佢冇预测咧。佢因为佢个答案，佢就话其实咧香港嘅楼市系比较难睇嘅。一方面即系唔系话肉酸吓，即系阿祖唔好唔惊喎。系啦，佢甚至系寒一寒。呢咁嘅拍档咁样讲嘢嘅， 都唔系讲我啊。 系咯， 唔系你讲先嘅，你只识话个拍档，我根本就冇对号入座吓。难睇嘅话，即系大家照镜啦。我哋三个 系 啦，不相伯仲啊。 系啦系啦， 有边个系好睇嘅？ 系啦，唔系唔系，跟住佢就话佢点点解难睇呢？佢话一方面咧，就香港系有好多人需要买楼嘅，但系供应又唔 系 好够。哈哈，讲完啦，我都知啦。而家嚟问你就高定低嗰啲啊嘛。但系咧，佢话首先就发布会就长期都系问财经版啦。佢话竟然出一个奇景咧，就 系 不停有啲即系叫港民版嗰啲记者咧，不停喺度举手啦。去到最后咧，直情有个咧冲出去话。喂，蘋果日報可唔可以問先？ 即係 开埋名啦， 系啦， 喂，苹 果部机可唔可以问啦？咁样跟住咧，然后佢就嗰个新闻官咧，终于就话。你问啦，你问啦咁样。 喂，但系我想问，系唔系你都话有个新闻官啦？系咪佢哋帮佢即系 scan 咗 ？scan 咗有一啲咧就唔想俾你问，唔知你会问咩？话晒第一年就保护住阿户主心切啊！ 一定应该唔系嗱，其实佢唔知诶户主心切一定有噶啦，但系会唔会系阿泽巨都想咧？我要改一改士大佬都得嘅。我爸爸以前咧就系、是、吓、啊、天文星相占卜上天入地全部都答嘅。我就想专心翻，净系讲经济啫。 我哋讲同生意。 系啦，咁佢话于是乎咧，啲记者问佢嗰、那个港文版记者问佢嘅时候咧，佢好笑喎，即系开头问下佢啲经济嘢，佢都答下嘅。 系系 系。咁去到后来再问佢，譬如话喂惊唔惊咧修订逃犯协议咧，会影响到香港嘅营商环境咧？阿泽巨就嗱，其实呢条你唔能够话个记者系乱问嘅、啊， 因为有营佢 营商 环 境 啊， 真系啱数。 有嘢楞住。 同埋最紧要真系因为呢排咧，全部都系啲有钱佬咧做生意嗰啲走。出嚟话可唔可以唔好搞个逃犯移交条例？我惊，所以其实呢条系正当嘅，系啱数嘅。但系阿泽巨都系话咧，佢话我谂你越问就越阔啦，系啦，你仲浪费咗呢条问题添，系啦。跟住佢仲有啲，佢有金句嘅，佢话。不如都系揭翻去财经版啦， 系啦， 翻翻去财经版啦 ，OK 喎，稳 阵稳阵， 系 啦， 稳阵冇错，真系稳阵。 我又唔系，我会觉得咧，嗱，稳阵之余，可能呢个就佢嘅风格咧， 系冇错。 讲真啦，我哋无端端啊，即系我讲我自己啊，我同阿田啊豪真系识多啲嘅，我哋两个无端端去做时事节目嘅话，咁即系出丑啫。嗰啲政坛节目嘅话，我哋凭乜嘢去做啊？如果佢真系最专门咧，就我管好公司条数，佢话晒而家睇翻啦，佢全年个股息嘅派发啊，升12%。 走走賺都唔少㗎， 你諗下我自己有有佢 幫襯下佢嘅， 我就係睇到呢一點，我開心㗎啦，你就係搭財經得㗎啦，搞好啲公司盤數啊，其他嗰啲你唔理咧，我 OK 㗎。 咁啊，因為咧，即係過往咧，佢爸爸成哥咧出嚟咧，哇，真係好。 谈笑风生， 系啊， 同埋佢嘅地位好似话俾你听，我唔止净系一个做生意嘅人，我系一个社会上面咧好有影响力嘅人咁样。 咁又真系嘅，举足轻重。 不过我真系似系士大佬唔同， 系， 即系咧嗱，分分钟咧，其实你唔好话泽巨唔识嘅，可能佢其实一样都有咧对呢个即系政治啊社会好多睇法。 如果佢跟住阿爸咁， 佢一定有睇法嘅。 都系坐喺隔篱嘅，系啦，点会学唔到？点会唔知？ 其实之前嗰几年咧，我又反而有睇嘅。其实好多咧关于公司啊、财政啊各样嘢咧，其实系仔仔答嘅， 是 搞到人哋无端贬到嚟个仔答嘅， 系 啦。不过但系啲记者咧，系啦，记者们咧就好中意问阿爸，跟住阿爸答嗰阵时咧，又真系的而且确咧系轻松啲嘅， 系啦， 系啦，陪住佢睇嘅， 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佢，你与其话佢咧，即系想避谈咧，可能系。佢就要建立佢嘅泽巨士大佬， 俾啲时间佢啊， 就系答呢啲多嘅，系啊，佢都啲记者都好敏感噶，不停都问佢咧心路历程啊， 真系有好多嘢问 嘅，点噶咁样， 跟住又问佢，喂，听闻咧，你即系你嘅长女咧出任嘅佢哋集团之啊嘅咩公司董事啦，跟住咧阿泽巨就话啦，哎呀唔好讲咁多啦，跟住佢细路女嚟嘅，放过佢啦，有排学咁，即系佢都会咁去保护屋企人。 咁呢啲又识答啦， 你谂下佢点会唔识得保护个女啊？即系作为一个仔嚟讲咧，佢个压力都算真 系 好大咯。爸爸叻到飞天咁犀利，其实佢已经应该系比好多唔同嘅 layman 啊，各样嘢叻好多噶啦。 其实佢个名已经话俾你听，佢有咩压力啦？ 系啊， 砸落嚟同埋好巨咯， 系啊，即系你谂下，其实真系佢已经做得好好噶啦，我觉得。 系啊，冇错。嗱，好啦， 可以轻松啲啦，个日子唔使咁紧张咯。 边个轻松啲咧？琴日仲有另外一个第一次嘅。 啊， 咁咧你可以话对啊，即系啊郭炳江嚟讲咧，佢第一次啦，即系出狱啦嘛。咁其实废话，出狱梗系得一次嘅啫。 又唔一定 噶， 有 啲人唔系噶嘛， 阿超真系大家嗰阵时， 我话有啲之后，我咪话 系啦，咁佢就出咗狱啦。咁咧，你真系发觉咧，成个格调咧真系唔同嘅。即系如果你话咧，即系琴日阿泽巨咧呢啲就真系哇新科上任，主持记者会就真系即系意气非常风范嘅时候咧。咁啊，对阿炳江嚟讲咧， 系啦，佢又翻去同屋企人团聚咯。 系啦，你就好似发觉 悲喜交集咁样。 嗰个压力咧，佢就已经完全卸开晒啦。哇，佢出到嚟嘅时候咧，即系其中一个细节就话。佢今朝啊，即系琴日朝头早咧，再去见出去探妈妈嘅时候咧，啲记者就照样蜂拥而嚟啦， 追住 佢主动打开道门，俾你哋交下功课啦。 系啊，好似转咗个头发嘅颜色添， 系啊， 仲要染埋发。喂，我觉得呢个细节咧，我反而好上心。 嗯， 即系话，因为佢话咧，佢第一日翻去嘅时候咧，就至见阿老婆仔女嗰啲咧，都仲未搞个头嘅。 梗係好得咧，因為佢喺個監獄裏面出嚟。 唔 係 佢一樣可以去 salon 啊嘛，如果佢真係想要嘅話咧，但係啲記者係講到話咧，見媽媽之前。 就想染翻个头， 俾翻个即系可能之前佢剪开嗰个样俾你睇啊。嗱，即系可能唔使妈妈担心，哇，一头白发咁。 系啊，你有冇发觉呢个咧都 我都会白发几型喎。 啊，白发都 真系几型喎，我觉得。 但系就 唔系个个都 K， 都系嘅， 系噶。 唔系白发咧，就系真系好似好有异味啊， 唔吉利嘅， 真系沧桑啊， 系咯， 即系都比较沧桑啲。 喺里边又冇得去做呢啲打扮。 系啊，同埋你见到嗰个心态咧，真系好似个仔咧，即系话譬如老婆自己嗰啲咧。我俾你见到我挨个样唔紧要㗎、但唔想阿妈知道自己辛苦。 系啊，因为担心咩惊阿妈担心啊嘛。 真係喎，於是乎我发觉呢，无论你係月入几千蚊嗰啲，定係而家呢啲几千亿嗰啲呢，去到最后呢佢都係话俾你听，哎呀可以呢返到屋企食餐饭、见老婆仔女、见返妈妈，佢话好开心啊。各位年青人咧，一定要守法啊，咁样 系，仲要珍惜眼前人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由佢哋呢个身份嚟讲咧，好似零舍有说服力，去到几千亿，最后都系想一家团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江苏盐城化工厂爆炸，增至44人死亡。据报当地各间医院一共接收640名伤者，部分人情况危重，警方拘留化工厂负责人。事发喺寻日下昼，位于盐城响水县化工厂发生爆炸之后，冒出巨大火球，波及旁边其他工厂，引发大火。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同副总理韩正等党同国家领导就救援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国家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同专家组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挥调度。粗略估价超过6000亿元的明日大屿计划，政府是引述香港测量师学会的估算，得出交椅洲人工岛卖地收益可达过万亿元。学会的估算是以启德发展区为基准，不过经济学者关卓照认为测量师学会的估算粗疏。他指出，交椅洲人工岛四面环海，当中有七成公营房屋，而启德发展区属近岸填海，两者周边配套不同，等于苹果和橙的比较。测量师学会产业测量组理事陈志兴解释，有关估算已经倾向保守。本台向发展局查询，了解政府有没有自行评估土地收益。发展局回复说，作为政府的土地代理人，地政总署已经检视学会的估算，认为估算合理。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认为，以每日150个单程证配额计算，回归以来已经有过百万新移民由内地来港，对本港医疗和社福等系统造成庞大压力，有需要检讨人口政策。杨岳桥在本台节目指出，目前特区政府对单程证审批并没有把关，虽然基本法22条限制当局的审批权，但不代表要对内地批出的移民人口照单全收，他建议可以由内地和特区双重把关。另一名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就指出，本港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数，单程证来港人士可以为本港补充劳动人口，并非造成巨大压力，亦要考虑家庭团聚需要。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一艘严重超载的渡轮沉没，死亡人数增加至94人，死者大部分是妇孺。民防部门表示，大批民众正前往一个著名旅游区庆祝库尔德族新年。渡轮在摩苏尔亚尔加巴特附近翻沉，多人跌入水流好急的河中。有救援人员说，从水中找到20具遗体。当局说，当时附近水域并没有很多船只能够前往协助救援。而渡轮翻沉和技术问题有关，但亦有消息说，摩苏尔大坝开闸放水，底格里斯河水位上涨，加上超载导致渡轮翻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星期初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64点，跌7点，成交金额3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7点，跌9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4蚊，升1蚊，合和实业38.5升6毫，美团点评49.9升1蚊，吉利汽车15.06升6.4，中移动81.7跌4，中国平安86.5跌6毫，建设银行69.4跌1仙，长和83.1升0.5，盈富基金29.4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91蚊跌1.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10.74，瑞士法郎0.993。澳元0.71，加元1.337，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563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2,250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27美元，卖出1,30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海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啊，即系三号干线啦，去葵涌方向近住奥海城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讲返两宗爆水管封路㗎。麦当劳道去坚尼地道方向啦，近住二号对出呢，由于爆水管，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影响到红棉路上行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道㗎。就是麦当劳道上行啦，近住二号对出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红棉路上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㗎。油塘的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苑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一带就比较挤塞，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就是油塘的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苑啦，爆水管全线封闭啊，咁一带比较挤塞，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中环码头啦近住民光街对出一带咧就车多挤塞。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带挤塞啦，车龙排到去美孚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泽安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入口机场、吐露港公路马料水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啦，同埋石排湾道轻轨中心方向华富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去旅行享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不用怕。 那就要看真啲、认真啲、查真啲啦。看真啲帮衬的网站或者铺头是不是香港持牌旅行社，还要认明收妥正本收据，查清楚收据上的印花，征费要是外游费全数的 0.15%， 再买份啱你的旅游保险， 那就万无一失啦。 喂，咩然康康嘅 Alex 超 B 都赞成， 唔止罗敏庄都赞成啊！ 咁阿土系咪成功融入家中先？ 月一就知做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唔知佢呢一排咧吓，同阿仔嘅沟通程度系点咧？因为佢话：哎呀，我见佢几日，佢仔唔同咗，究竟系个样子唔同咗啊，定系佢少见咗爸爸，同你嘅感情唔同咗咧吓？佢今朝翻嚟喺度实，哎呀，唔可以再咁啦！我哋有请啊，唔知究竟阿仔究竟唔同咗啲乜嘢咧？啊，曾志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越嚟越好抽啊，系啊，咩好抽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有几日冇见佢，你话佢系咪越嚟越好抽呢？系啊，阿仔，过两日啦，等爸爸做完嗰个活动之后，我就要好好翻嚟同你抽来也抽去噶啦。今日咧有报纸咧有访问咧，即系邱成桐啊呢一位咧，即系国际知名嘅数学家啦吓。咁啊，因为今年咧佢会首次用香港作为基地咧，举办咧喺内地已经有超过十年嘅邱成桐中学科学奖嘅亚洲区赛事。咁啊，其实咧佢就接受专访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香港嘅学生咧系好有前途嘅，佢哋咧数学头脑亦都好叻仔噶。不过佢话咧好多时候咧佢哋嘅前途咧就变咗系用钱途啊。即系有几多 money 咧，揾钱作怪，咁所以咧搞到佢哋拣科目嘅时候咧，好少会拣嗰啲咩数学啊、研究啊、科研啊咁样。咁你估到噶啦，佢哋都系通常拣咧就系金融，咁啊因为要赚钱，所以佢就话咧冇办法啦，真系太过急功近利。咁然后咧。最近就话即系我哋有大湾区啊嘛，阿邱成桐咧佢都系照批评嘅、哦，佢话咧香港同埋深圳呢啲地方咧都系太过心急赚钱，咩都净系顾住上市，所以咧短视嘅结果咧就系、是、近呢十几年咧好多一啲即系基础嘅科学咧就落后于美国咁样，咁啊其实咧阿邱成桐呢个讲法咧。我谂就边个父母唔知先得噶？大家都知道做诺贝尔科学奖嗰啲就梗系好巴闭啦。但系无奈你一出到嚟社会，你就发现啊，每分钟都同你计数，你净系你屋企个停车场都每个月同你计数，每年都要同你计加数。咁边个可以令到你唔急功近利呢？嗱，头先佢提到嗰个大湾区呢，亦都系噶。你见到无论政府公布嘅任何数据啊，话俾你听咧，呢一个政策系几咁好呢，佢全部都系话俾你听，商机无限，机会处处，可以赚到几多钱嗱。所以阿成桐，即系咁点样可以唔急功近利呢？当你融入大湾区嘅时候，首要条件都系谂紧有几多钱搵呢？急功近利基本上我哋社会嘅惯例嚟噶。至于你话小朋友咧就唔应该咁急功近利，其实佢本来讲紧咧就系读紧即系中学、大学嘅嗰啲。嗰啲都叫小朋友啦，但係其实有啲再细啲嘅小朋友呢，佢都无一幸免㗎，佢都系呢会系急功近利㗎。讲緊边一批呢，唔知你有冇见到今日呢话帮啲爸爸妈妈一起走水货嘅嗰班小学生。係呀，以前呢佢哋帮手走水货呢，可能就喺个背囊度呢塞两罐奶粉呢就即系带过关啦。今时今日呢佢哋走水货呢四个字身体力行。点样身体力行法呢？喺日着鞋呀衰仔，对鞋唔啱着都着啦。喂，件衫呀厚啲，你着多两件啦，你个人细呀嘛，你个人细啦，唔可以着多两件衫囉。係呀，原来呢佢话啲走货客走水货客呢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奶粉嗰啲呢好难走㗎啦，因为即係 check 得好严呀。咁佢哋走啲衫裤鞋袜，啲衫裤鞋袜呢原来呢即係佢哋就如果拎住件货就梗係好容易俾海关会追查到啦。咁佢哋就唯有着上身囉。记者呢就真係离远吊影住佢哋呢，就睇住佢哋着啲新衫上身。过咗关之后呢就先将佢除返呢，就摆返落个手抽袋度。咁啊即係可以蒙骗过海。 嗱，咁嗰啲都係小朋友嚟嘅，因為即係佢記者目測咧，嗰啲有啲著校服啊，即係好似小學生咁樣，仲要見到咧佢哋只腳唔啱碼咧，但係著住啲咧即係大咗一兩個 size 嘅鞋咧，壓下壓下咁樣過關。咁你話啦，當個小朋友著住一身嘅水貨衫過關嘅時候，你就係見到個四個字咯，孝順父母，唔係都係急功近利嘅，好慘嘅。因為當你細細個，你已經知道，咦，我係可以出埋勞力嚟賺呢啲錢嘅時候咧。咁唔知道佢会唔会即係专心一意呢，就可以继续去諗多啲赚钱嘅门路呢。其实我哋成日都话㗎，你諗得出呢啲桥呢，其实代表你个头脑好灵活㗎。你俾我真係諗唔到呢，咩都着晒上身然后走过关㗎。其实佢哋都諗到呢一点啦，可唔可能再諗得好啲，可以赚到更加多就正途嘅钱呢？係，当然啦，有嘅话我諗佢一早赚咗㗎啦。不过咁你又要再听返另一位富豪，头先我哋都有讲过㗎啦。郭炳光佢出嚟同大家讲咩啊？各位年青人，记住啊，一定要守法啊！如果我哋三个都要着衫裤鞋袜过关走水货嘅话，首先我会抛咗阿田，因为佢本身着唔到几多件衫喺身度。诶，咁我首选就会拣佢啦，因为佢可塑性高。空间又大，最紧要佢天生就鍾意买衫，系一个骨架嚟㗎，唔系系一个衣架嚟㗎。我相信佢着几多波鞋同埋几多件羽绒喺身度，过关嘅时候都冇违和感。我哋有黄耀祖。 喂，但我要请教你，你话要着几多波鞋？波鞋嘅话，我真系得两只脚嘅啫，我最多都系着到一对波鞋嘅啫，系嘛？ 挂颈都唔得，你潮流达人嚟㗎嘛，系咪先？ 喂喂喂，埋嚟睇埋嚟揀啊，吓500万唔使，200万唔使啊，100万都有找啊。讲緊係咩啊？喂，100万个数目都好多㗎喎。但如果讲緊100万有找你可以上到楼嘅话，喺香港啊真係要埋嚟睇埋嚟揀啊。但係唔係个个都有得揀嘅，因为呢就係六字居啊，下个礼拜四呢可以开始揀楼啦。而呢一个嘅取楼书嘅价单呢亦都走咗出嚟啦，咁啊讲到啊最平嘅单位呢93万就已经有啦，即系你计一计啊，可以做到呢个95%嘅按揭嘅话咧，首期50万都唔使啊。咁啊，但系当然啦，要话明系六字居啊嘛，唔系个个人都咧都可以抽到嘅，即系有机会去抽啦。抽到嘅话咧，都未必到你拣嘅。虽然今次咧就系讲呢个丽翠苑啦，有四座都有成2500几个单位噶啦，但系讲紧93万几嘅呢一个价钱，可以买到一个几大嘅单位咧。个 size 咧就系184尺嘅，而最大嘅单位咧都去到成450几尺噶。就咁睇啊，有好多啊，即系攞咗呢个取楼书啊，琴日喺现场嘅一啲嘅准买家都话，其实真系唔错噶，因为咧有一啲佢哋楼王啊。叫做咩嘅呢？首先就向东啦，另外就高层啦，望到呢个狮子山嘅。不过如果话最平嗰啲呢，就可能呢就真係望住个篮球场啊，又或者係一啲上落客嘅货车位咁样嘅。咁变咗呢都可能会有啲嘅噪音嘅问题嘅。但点样都好啦，我哋成日话上楼难啊嘛，大家都要住到天桥底嗰啲水渠屋啦，系咪就嚟要系咪？咁如果话呢一班嘅六字居嘅朋友呢有得买楼，而且嗰个价钱呢系大家可以负担得到嘅，咁固自然好啦，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大家都需要留意住嘅。呢类型嘅屋苑啊，即系俾大家容易上楼，但系的而且确佢哋卖出嚟单位咧，嗰个 size 啊，个尺数真系越嚟越少啊。180尺，去到呢一个地步嘅话咧，其实两口子住，咁我哋成日会话有得有瓦遮头，咁多人住劏房都唔好怨啊，唔好呻啊。我认同噶，有得住有能力嘅话，上咗楼先，而家第一层楼啊，点样都系好嘅。不过其实中间有啲咧夹住咗咧，即系可能会话我想要有小朋友啊，我甚至生咗小朋友啦啊！如果真系180几尺嘅话，真系有啲难住噶。咁可能你会话咁啊，多有多住，少有少住，但大家都想合理一啲噶嘛。希望咧，如果咧嚟紧仲会有六字居咧，又或者其他讲紧嘅居屋啊，各样嘢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夹喺中间嘅呢一个阶层啊，即系佢哋可能有1至2个小朋友。啲屋真係越出越細，有人呢就係話為咗要啊做夠個數字，做靚個數字，我哋有好多單位俾你哋買㗎咁樣。 但呢一啲嘅朋友咧，如果佢哋抽中啊，或者到佢可以揀樓嘅時候啊，得翻啲咁細嘅單位嘅話，佢哋都未必可以上得到樓，因為真係唔夠住啊嘛，係咪？所以我估咧，有陣時唔好啊，唔該，唔好淨係為咗做大個數，理應係要真係顧到究竟有幾多我哋香港嘅市民，我講緊係香港嘅市民啦嚇，即係可能由細到大啊，出世已經喺呢一度噶啦，交咗好多年税噶啦，不過都真係未有樓住嘅話咧，可唔可以幫佢哋諗清楚啲，盡量可以滿足到佢哋實際嘅需要啊？喂，一百万有找、啊，买啲楼啦，好冇啊？我知道你应该收埋咧，好多嗰啲咩钻石啊、啲珠珠啊、宝宝啊嗰啲噶啦。究竟啊，你系咪暗藏咧？仲有几层楼啊？嗰啲咁样嘅咧，话俾大家知好、啊，桂花田。 头先你所讲嘅嘢，我有啲有啲冇嘅。我有猪猪啦，我自己 你边有猪猪啊？ 我自己咪本身一个肥猪猪咯。 系咩？哦，咁样。 肥猪同埋肥猪猪又有啲分别嘅。我想讲， 咁我又系叫宝宝，所以我有猪猪宝宝咯。 唔系阿华听到好惊，话吓我老婆仲有猪猪， 系啊， 收埋屋企我都睇唔到添， 珍珠嗰啲啊， 系咯，咁都睇唔到啊，真系吓亲佢。 至于头先你讲嗰层楼系好吸引，唔使一百万。180尺点样住一家五口呢吓？ 你自己搬出嚟住咪得咯？ 唔系啊，我惊佢自己一个人住180尺 就太够啦， 太够啦， 佢住唔到身啊！ 当埋你仓得唔得？ 当埋你仓， 当埋你仓大咯， 有啲都大到400多尺噶，有450尺， 咁就唔止100万啦。 咁咪就系咯， 但嗰个都系可以负担啦，306万。 你减肥啦， 市价嚟讲点样都系平咗 啦。咁我支付唔到你哋又唔系几好啦嘛，系咪？ 唔系最紧要有张麻雀台，唔该晒，唔该晒。 180尺够打麻雀嘅应该。 早两日啦，原来系国际幸福日，你觉得自己幸福吗？啊，成日都听到咧话咧，幸福唔系必然嘅，你搵唔搵到你嘅幸福咧？想唔想得到幸福咧？想唔想得到多啲咧？吓，美耶鲁大学咧就话认知和心理学嘅教授就认为，幸福可以通过训练同埋学习而得到嘅。咁想得到幸福，你需要去练习先至可以咧掌握得更好。系真系，即系佢正如佢所讲，幸福真唔系必然嘅。而呢位教授系边个？佢咪就系耶鲁大学喺318年以嚟啊最多修读嘅学生课程嗰科，咪就系佢咯，就成为最受欢迎嘅课程嘅教授啦。咁啊，佢仲俾咗学生5个咧方法咧，就话如何找到你的幸福。咁其实咧，幸福咧就系唔使用钱买翻嚟嘅。咁大家不妨一试啦。咁第一就其实真系都好简单，不过只要你肯唔肯做咁解嘅啫。每一日都写低你当天要感恩嘅事，因为幸福真系唔系必然嘅。第二就系想自己开心快乐啲咧，就要每日俾自己有8个钟头休息睡眠嘅时间。教授就话啦，充足嘅睡眠咧，其实可以减低你患抑郁症嘅风险啊。咁所以咧，你瞓得好嘅时候咧，咁你嗰啲唔好嘅情绪就唔会出现，咁你就自然觉得好多嘢都好幸福、好快乐噶啦。第三，抽多啲时间出嚟系俾自己做咩嘢啊？冥想10分钟，放空自己10分钟，唔好将自己堆砌到弯密密麻麻咧，追赶跑跳碰，好似全部都咧每日都赶。抽10分钟时间俾自己放空，嗱呢10分钟放低你嘅电话，唔好揿，熄住佢最好就系俾自己放空下。第四就是咧，多啲时间出嚟咧，同家人同朋友相聚。真系同乜家人朋友相聚嘅时候，有讲有笑有食嘅，其实咧个开心指数有喺度嘅，会令你心情会好啲咧，会增加你嘅健康状态嘅。第五就是啦，啊，真系所有都时候都做唔到咧，应该。第五就是少用呢个社交媒体，多啲建立咧呢个真实嘅联系啊，即系话你唔好净系对住个社交媒体咧，我揿 like 啊，揿个心俾你，哎呀好啊，加油啊，俾啲同案公仔你啊。你想讲赞佢哋嘅，或者系想话哎呀你好叻啊咁你咪直接打一个电话俾你嘅朋友，咁朋友收到你电话赞佢啊，或者你叻啊，咁佢又开心，你又可以抒发到，佢又直接打个电话俾佢哋啦，咁所以咧就先至可以咧就令到你嘅幸福指数会上升。咁唔怪之则而家访问亲好多人都话，哎我唔够幸福，唔够快乐，系因为倒转晒啊嘛，大家都拿住个手提电话，拿住个社交媒体喺度同人哋沟通，讲好多 like。好多俾好多心，咁其实就抹杀咗你真系咧可以对人与人之间咧个关系啊，所以希望大家咧真系少尽量啦，尽量少用啦，放多啲时

为咗翻工，令到我哋天怒人怨嘅嗰个山竹咧， 系 咁啊，佢系带嚟好大嘅冧树啦。原来咧，到今时今日真系仲有啲地方系未清晒， 围祸紧啊，系嘛？ 系啊， 我睇到好惊啊。 系啊，咁以前我哋谂住你冧树唔清咧，最多出入唔方便都算啦， 嗯、 或者惊佢再碌多两下落嚟打砸到你嘅，都避过咗啦。但系原来如果佢长期雕空喺度嘅话咧，佢系等于。起咗好多六字居俾啲老鼠， 系啊，见到嗰张相， 好恐怖啊！ 每年啊，山竹由旧年九月到今天， 系啊， 所以都 佢话原来到到今 时 今日，原来都仲未冧得晒嘅，即系未 清 得晒啊！ 清理好同埋整翻正咯。 其实我一早就讲咗噶啦，要到今年嘅春季咧，先至会做得完嘅。 系，但系原来咧，因为咁样嘅话咧，当啲树木连根拔起咧，又冇人清得好好嘅话咧，原来真系头先冇讲少， 俾咗个家 佢啊，真系。为佢起咗好多个唔同嘅手字盘啦、 啊、 六字居啦、自安心啦、 免费入住、 免费入住啦、 夹心阶层、 夹心阶层，哇，真系犀利， 豪宅都有啊， 豪宅添啊， 区区都有啊， 系啊，我最中意记者用呢个形容啊，佢话见到好多老鼠喺个地洞度进进出出，就好似大家细个玩嗰个游戏， 系咪 剥傻瓜、打地鼠嗰个游戏咁样咧？我哋讲得开心咯，但喺牛头角彩霞村附近啲居民，日日就与鼠为邻，仲要系咁样走嚟走去。啊！嚟紧又话有风季咯，咁点走咧？ 七个有机会有啊， 咁 会 唔 会 快啲好整好咯？ 会面共同描绘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蓝图。意大利总理孔特接受中国传媒访问时表示，习近平今次到访能够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强双边合作嘅前景。中国经济规模大，有巨大潜力，两国可以喺旅游业、农业、运输、基建等领域加强合作。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位于华南内陆的一道冷锋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星期初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8点，跌143点，成交金额44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4点，跌15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1.6跌个六，合和实业38.55升6.5，美团点评49.9升一蚊，中移动81.65跌个四，吉利汽车14.88升4.6，中国平安85.8跌个三，建设银行6.91跌4仙，盈富基金29.2跌2毫，信和长和系83.05升1.45，汇丰控股64.4跌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6，英镑10.311，瑞士法郎7.907，澳元5.572，加元5.871，新西兰元5.404，欧元8.925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563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2,250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25美元，卖出1,30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港岛区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港景别墅咧有交通意外啊，一大挤塞。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大车多。受到爆水管影响，鲤鱼门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油尾苑啦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大挤塞。另外，亦都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麦当劳道去翻坚尼地道方向啦，近住二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入口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石牌湾道轻轨中心方向华富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啊？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呢？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用音乐交流， 以歌艺切磋。 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2019，中港日韩重量级歌手倾力演出， 九大地区乐坛新秀，各种亚洲超级新星殊荣，让乐迷一次过欣赏亚洲音乐新潮流。 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2019，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现场直播。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11点10分啦，我哋讲紧天气先。 系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84%啊。今日点菜日子，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咧，欢迎大家啦，同埋 fax 同埋233-96453都等紧大家噶。 好，阿天豪仔，想问你哋两个想唔想做呢个网喺网络上面爆红？ 哦，我哋爆咗红㗎啦， 系咪、啊、 我哋当爆咗红㗎啦。 你当爆咗红 啦。 系啦， 最红系咁㗎啦，都应该系。系啊，我成日都话我红咗㗎啦，已经帮唔觉咁解。 但你话红咗时会讲返你嘅真名出嚟㗎喎。 佢叫曾志红都未叫做。 啊、最红都系咁上下㗎啦，真系。 曾志红都几好笑啊。 你想唔想爆红㗎啦？我讲緊爆红呢，即系唔系我哋话即系做我哋嘅行业啊咁样啊。 我知即系好出名㗎嘛。 突然之间可以话因为一张相 boom， 系人都认到你。 有嘅，我你知我真系有成日发梦都谂过咧。 咩咧？ 我真系好认真思考。你话如果俾我有一次咧，我可以送我仔翻学嘅时候咧，突然间遇到有人想袭击佢，不过最好只系一个阿婆想袭击佢啦。 阿婆， 而我咧就奋力咧打退咗呢个袭击佢嘅阿婆。 要打退阿婆、啊， 跟住就俾人影到张相。 可以叫停阿婆嘅，即系唔使打退阿婆。 跟住俾人影到张相咧，就可以大字标题，哇！拥抱胡子深切嗰啲，哇！跟住就起底啦，就出名咧，就话 咁咩？攞埋良好市民奖好冇？ 系啦，我有每日都幻想话阿仔会唔会人袭击你咧？不过都系阿婆好啦吓，咁样咁我就可以保护你啦。然后最紧要 你都惊打唔赢啊？ 系啊系啊，阿哥我都惊打唔赢。哇！跟住我就喺度不停喺度幻想，有冇咁嘅可能咧？ 咁样爆红就梗系开心 啦，好啦， 系啦，而家咧， 我唔想，我唔想， 你唔想，点解咧？ 咩？你总有兜踎嘅时候噶嘛，系咪先？咁你咁红一仔咧， 系你用打牌嘅心态出发咧，你铺铺。 都可能即系食炸糊，都想食翻铺大四喜噶。 咁但系唔系人人承受得起诶？ 但系食咗个铺大四嗰阵时，心脏唔平，扛 唔 到 啊！ 咁都系上报纸噶。 嗱，咁你拣啦，你想拣我平时打牌个格局啦，十六圈过后都未食过糊啊？定系去到第十五圈食铺大嘅，哪怕之后输啊？冇糊食啊，都叫威风过啊！我都威风过啊，系咪先？ 嗱，咁我就俾呢个例子大家啦，大家想唔想喺网上边爆红啦？ 我想啊，讲紧 嗱，你想嘅，其实你唔难噶， 系咩？ 我哋可以令到曾志豪喺网上边爆红， 系咪真系？ 你净系攞晒你份教上出嚟教， 就系啦，冇错。因为话说就系咁样嘅， 可以转第二个话题啦。 系啦，你真系可以爆红，因为咧喺网上面咧，原来咧喺 IG 啊有一个嘅专业嘅，就系叫做咧就系专系将一啲人咧。佢会收集唔同嘅人咧喺香港嘅港铁入边瞓觉嘅相， 你讲啊， 就将佢摆晒上去， 你讲， 唔好咁啦，人哋放假啊嘛， 咁你讲啦， 唔准咁样， 喂，唔系，但我睇到我 咁，你都要话俾人听噶，定系你谂住唔讲啊？ 哦，好啦。我哋讲咗嘅一新闻， 我冇问题啦，我就真系今日报纸度 系 啊，我都知噶，系。 所以你不如成日咁样我，所以我都知道佢讲。咪 住先，但系你哋睇紧嗰辑相系咪一模一样嘅先？ 应该都系嗰辑嚟。 摊喺嗰张， 系啊 系 啊，系 啊，摊喺嗰个即系诶嗰啲凳嗰度啊，跟住挨墙啊。 哦，唔系，可能你有个新嘅最细嘅枕头。 有冇讲佢最细枕头嗰张咧？嗱，你最新嘅。 我都话啦， 重点有少少 打击你啊嘛， 我 完全冇咁嘅事。 我一直喺度等期待。 我头先净系讲话，你讲啊， 点仲？ 我话你讲啊，咁样啊嘛， 唔紧要。嗱，你哋上个礼拜真系有讲过啦， 系 咪？ 有讲过。 今日最紧要系咩咧？有张新相出咗， 系 啦。呢一张相咧就令到呢位男士爆红啦。佢最重要嘅咧就系究竟点样可以喺自己即系每一日咧出街都会带嘅物件里面， 系 有一个枕头， 系 可以令到你喺港铁入边度瞓到觉。 诶，冇错。 咩啊咩啊！即系有啲咩物件？ 嗱，又唔系本身唔系一个枕头嚟嘅，但系佢可以变一个枕头出嚟，就令到佢爆红啦。 而家坊间咧喺嗰啲即系叫做比较买贵啲嘅嗰啲叫做嗰啲卖 买贵啲嘅嘢， 即系嗰啲落欧嗰啲咁嘅地方咧， 几好嘅， 系啊， 佢咧有啲即系佢买贵啲嘅嘢，咁佢有啲咧就总之一个 cushion 仔啦，俾你翘只手入去咧，跟住你挨落去咧系一个少少嘅枕嘅嗰个。 呢位男士话俾你知唔需要， 唔 需要刻意去俾钱买嘅，系啦， 随意啲， 随意啲， 随意啲，咪挨落隔篱嗰个女人度咯。 系， 咁 我但我都要拣 咯， 咪隔挨个隔篱识嗰个人度咯。 唔係你話挨著 可以嘅， 挨著你呢個就真係 perfect 啦。係 啦， 哇！佢直情覺得哇，舒暢 哇， 咩林伯蘭咁樣真係，好犀利真係。 但係喺唔需要有任何物， 唔需要另外俾錢， 唔係要嘅， 唔係唔需要另外俾錢咯。你本身你都係你唔帶出街啫嘛，嗰樣嘢我同阿天一定帶出街嘅，因為 哦係啊，你哋帶出街唔使俾錢買嘅， 唔使刻意俾錢買咯，即係你另外為 有啦， 係啦，本身有噶嘛，嗰樣嘢必需品嚟㗎。 阿天有兩種添 啊，紙巾啊。 冇错， 系啊， 我 都试过。 我想问阿田真系需要两种， 佢梗系要两种啦。 你讲湿嘅 同 埋 干 啊嘛， 我有啊，系啊，你 唔要。你唔系以为佢呢个年纪已经唔需要用另外一种系嘛？ 冇，粤语文奇长，清楚啫。系啦，有种啊，咁就未必要嘅。 你觉得佢？你觉得佢而家呢排就唔再睇财经版系咩？ 咩意思啊？ 系啦， 佢买经版都睇噶嘛。 真系纸巾系一个好好嘅方法，我想话咧，既可以佢咪而家做枕头啊？ 冇错，系攞嚟做枕头，因为你都知啦，即系搭港铁啊，咁样咧就会有一个即系玻璃位，有啲人就会挨住，而佢坐嘅时候咧，因为你见到嘅有阵时，我坐嗰个位咧，唔好话挨落去啊，你坐低你已经闻到啊，嗰个透明嘅玻璃咧，真系有阵头油味嘅， 系啊，上面 有 头油啊。 咁呢位嘅男士咧，但系真系眼瞓，好需要啦。咁点咧？佢就将个一包嘅纸巾摆咗喺度，作为一个小嘅枕头就。晾住，同時間就隔住。網民咧就會話啊，佢好醒啊，因為有個小嘅枕頭咧就可以隔住個面油啦。同時可能用更加好人嘅諗法去諗咧，就係可能佢自己多面油， 佢唔使揩油落去， 想整到人哋。嗰個玻璃污糟 係 咁樣。 我想話咧，包紙巾係真係好有用㗎，係會令到你好舒服嘅。有時咧，我屋企咧，即係啊，我攰攰下，因為又 你都喺屋企攞枕頭都唔要攞紙巾枕啊？ 污糟嘛，你嚟沖涼啊嘛，有時想恰一恰。 你個頭咁大，要用幾多包紙巾啊？ 我包紙巾咧， 你個頭 你小心唔好攞出其他嗰啲巾出嚟啊！ 你肯定佢仲有其他巾？ 我唔知啊，就係、是、 我 意思濕 紙巾 啊， 係 咪先？ 我兩包紙巾，多濕紙巾同乾紙巾都係大包嘅。 如果系咁，我赢你啦！ 嗱， 我攞个仔，我攞个仔嗰包尿片出嚟啊！ 即系 直情攬枕一樣啊！行開行開， 你 讓開， 你下次可以。 我係喎，我贏喎應該。 嗰條片直情笠住個頭，但係行開 嘅。好，咁樣唔型啊嘛。 唔係咁人哋見見唔到你樣。 咁咪認唔到我樣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你真係想俾人哋喺呢一張相度爆紅，人哋認到你個樣冇打架仔嘅喎。 我超越佢喎，嗱，我攞個仔個包尿片，攞一半包又好，一包又好咧，大大沓咁樣擺喺個地鐵個玻璃板度，跟住瞓低，跟住就影出一副咧疲勞的父親昨夜很累了， 連尿片咧都冇帶。 干水湿，随时换片。 喂， 哇，正啊！ 可以调转嚟写个啫， 做咩啊？ 无赖阿爸，偷个仔啲片都睇嚟用啊！你睇下佢真系啊，去到咁嘅地步啦！曾志子定曾志红 系嘛？我就攞个纸尿片，我攞纸尿片出嚟瞓。阿田冇办法啦，真系攞翻佢个马经出嚟垫喺度。哇！呢铺真系赢喎！ 我想块面印咗佢个费莫雷拉个名， 唔系我咧一只马名啊！你马名有只叫咩？诶，彪彪嘛，六个马字啊！人都知你中意赌马。 我唔使印咗喺度。 醒咗嘅时候，喂阿彪彪，吐啊彪彪， 你好多马字喺块面啊 嘛，唔系，几好啊！我中意咁嘅情况啊，真系。 纸巾真系好有用， 唔好攞咗个风月版出嚟添啊！如果唔系。跟住咗啲咩啊？ 曾志豪，记住啊！ 阿妹小时很懒惰， 哦，冇咁长啊，系啊，小时 你又知我冇咁长， 我话块面， 我块面都唔短噶。 I feel you so close to me. Remember Me 啊，嚟自呢一个电影动画《头文字 D》嘅一首嘅插曲，因为最近咧佢又红翻啦，因为 MTR 事件。 点解？ 哦、啊，你冇睇嗰条片啊？嗰条片好简单嘅就，即系电影《头文字 D》本来有一段对话就系阿杜汶泽同阿钟镇涛就话佢炒咗车翻嚟，跟住钟镇涛安慰佢。冇事咪好咯，冇事先可以做世界冠军噶嘛！我要买 GTR， 你买 GTR 啊？你死咗啦！我有 GTR， 我使炒车，本来系咁嘅，跟住啲网民将佢改咗，冇事咪好咯，冇事听朝先翻到工噶嘛！我要搭 MTR， 你搭 MTR， 你死咗啦！我要搭 MTR 啊！ 冇死冇死冇死，解决就解决 咁样啫，所以搞到我心思思，哎，都系听翻只歌先几开心真系。OK， 好，继续。 好嗱，电话号码1877。723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点唱嘅。嗱，头先啊，早早咧就讲咗想做网红， 系 系啦， 有人想啫，我唔想，我都通常都系衰嘅先至做到噶啦。我哋三个嘅话， 唔系咁有啲 YouTuber 都好劲噶嘛， 啊、 都好多人嘅，好多嗰啲叫做追随者噶嘛。 但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几欣赏佢哋嘅，因为咧即系有人，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咁佢哋影下相啫，摆下嘢啫，跟住就有好多嘅 followers 咁样。但其实佢哋背后咧要准备啊，做嘅嘢都真系唔少嘅。 系，只不过佢即系工作地方咧，就可能好随意。咁但系问题，佢做啲嘢就唔系随意咯，嗬。 因为你要真系做到网红咧，你就要准备嘅。你话要做网络界嘅人，系人都叫自己做 KOL 噶啦，而家即系嗰啲就一扎啦。 咁你头先我讲咗啦，嗱，做一个好红嘅 YouTuber 咧，就有好多嘅 fans 跟住你。咁啊 ，fans 嘅种类咧，林林种种，你唔知佢边个噶嘛？佢总之 like 咗你就已经系佢哋 fans 啦嘛。咪喺法国有个网红，佢就咧最近咧就提出咗样嘢，跟住佢问咧啊有冇人咁样啊，跟住啲人话我有啊，跟住佢就可以跟住去做一啲事啦咁。 好清晰成个故仔 系 明晒 其实我怀疑我有睇呢单新闻嘅，但系呢一单新闻放心冇讲过嘅， 系咪啊？ 系啦， 但系佢冇谂过用呢个架构嚟包装咧。 系啦， 佢讲咗样嘢，啲人话我有啊，哇，然后就成为咗件事啦。 系啦， 系啊。就是 然后你想我哋鼓励埋呢啲，呢度有三个唔同嘅 要求啊，有啲咩要求啊？佢啲 fans， 我想话 要佢嘅 fans 定佢请助手啊？我想问呢一个系， 唔系请助手， 唔系请助手，要 fans， 唔系同一单，但系咁我更加唔明你讲紧乜嘢啦？ 有冇范围噶？ 唔系，即系 话你任何要求都讲得出噶，有冇人献身同我嗰一晚？ 嗱，就系可能就系类似咁啊。不过当然佢系 咁，当然啲人就 正经嘅，佢正经 系正经想嗰一晚嘅。 佢就系话咧，唔系啊，正经嗰一晚做咩啊？ 正经嗰一晚 系人都要过一晚嘅，咪就死咗噶啦。 正经啊嘛。你估有冇人替即系话我 OK， 我今晚得闲我陪你啊？ 梗系会啦，你作为佢 follower 系咪先？ 有啲网红嘅影响力几大啊？其实佢哋等同于红星啊， 系 真系噶，劲过添啊，赚嘅钱。 法国呢个咧 YouTuber 咧就是一个女士嘅，咁佢咧近日咧就会 po 出出嚟就话咧，即系咁样，我妈妈咧就冇去过台湾咁样，跟住咧系啦， 冇去过台湾。 系啦，即系佢妈妈。 台湾好多人都话我冇去过法国，交换啦不如。 跟住咧，佢就话啦：啊，唔知我啲 fans 里面咧有冇个将会准备喺台湾结婚嘅朋友啊？ 哇，咁 可唔可以邀请我？ 系啊， 佢话可唔可以邀请我同我妈妈嚟出席你个婚礼？咁样，哇，即系等于咧，即系等于陈奕迅咁。啱啱陈奕迅， 我陈奕迅咯，冇问题。 我好想知佢呢个例子就好似 等你圆落去啦。 同你讲嘅嗰个样嘢，我真系搵唔到关系。你 唔系即系 愿闻其详。 陈奕迅话我冇参加过可能唔知咩婚礼。 陈奕迅话我咧就未去过北韩嘅，唔知道我啲 fans 里边会唔会有人咁啱咧 喺 南韩结婚？ 喺嗰边度有块田想种菜嘅， 唔系先喺南韩结婚，但系谂住喺北韩度度蜜月嘅，可唔可以请埋我去？ 咁即系等于咁啫嘛，即系你大家都有偶像，譬如碧咸佢，我冇试过去住公屋嘅，你可唔可以话我？邀请我嚟住，哇！你仲咧反应系咪先？即系咁咯。 但系你咁都要揾得中嗰格喎。 啊，系啦。 哦，我知啦。 首先要 原来嗰个 fans， 佢根本冇谂过台湾结婚，但系为咗满足偶像嘅要求，佢即刻同老公讲：老公啊，我哋去台湾摆多次酒，唔好讲咁多，请佢去。 喂，认真啊！佢真系咧，佢一问咧，佢啊，我妈妈咧就冇去过台湾，但系想出席人哋嘅婚礼，唔知台湾人结婚系点嘅。 其实咧，冇去过台湾，同埋好想去台湾出席人哋嘅婚礼系两件事。 系啊，而佢将佢拧埋一齐咧，系令到嗰个机会率系更低嘅。 但系 好犀利。 佢就话啊，未出席过台湾人结婚究竟系点嘅？佢只咁样一铺咋，佢即刻有好多，因为佢好多嗰啲 follower 啊嘛。咁跟住咧，佢就我将会结婚啊，我真系 就去台湾啊。 跟住咧，佢就我邀请。 请你过嚟。 咁啊，唔喺台湾先。 系啊，真系台湾咯。 不过咁神奇噶。 咪就系话，咁你要 fans 救算得咯。咁于是乎咧，真系一约定话，即系已经去咗啦。咁唔知几月几号咧，我就出席啊呢一婚礼。佢同佢妈妈真系去到嗰个婚礼。 佢有冇讲话有冇俾人情噶？ 我开心到嗰个 fans。 开心到嗰个 fans， 即系我以为咧系满足咗呢个网红啦，加埋佢妈妈嘅愿望，但个 fans 就更加开 心 噶。我都话你等于邀请咗碧咸或者你啲偶像啊，个嚟到你自己婚礼，系咪先？会几开心啊？ 机票钱冇讲俾我俾过。 佢咁红应该唔会吧？ 重要啦，咁重要嘅签名，佢系几多条题可以做啊？咁多条题可以做嘅话，又有 sponsor， 又有 咩都好啦。 但网上面嘅影响力真系好大。我睇咗另外一个嘅新闻咧，就讲喺美国嘅德州嘅，位嘅年輕人啦， 系跟住咧，唔 係網紅嚟嘅，就最緊要就係佢連網紅都唔係，佢只不過真係一個普通嘅市民。佢阿爸咧就開咗間賣冬甩嘅鋪頭，但係咧生意唔好，佢咧就寫咗喺 Twitter 度咧就寫咗一個 post 啦，就係咁寫嘅話，爸爸唔開心，因為冇人嚟佢新開嘅冬甩嘅鋪頭，佢就咁樣講咗咁多啫。但人哋咧就見到啦，哇！佢個仔啊咁錫個老豆啊，不如我幫幫手啊！就有人自发性地咧，不停将呢一个嘅 post 咧就转载，转载到咩地步咧？48小时两日之内啊，转载咗260,000次啊！即系人哋就见到个阿个仔唔开心，就系见到个阿爸唔开心啦。咁啊摆咗个 post 之后，大家就转载，转载咗之后咧，佢就最终两日之后，佢就可以回应。我阿爸好开心啦，因为我啲冬甩俾人哋卖晒啊，咁样啊， 正啊，咁样 爆红啊，嗰间铺头突然之间，所以你见到咧，即系网络上面个威力咧系非常之巨大噶。 我而家想唔做节目啦， 你想点？ 我想翻屋企同我仔讲，阿仔帮我上网写，我老豆好耐冇人揾佢做外快，佢好唔开心，句号。咁系咪应该就得噶啦？ 应该 唔系你试下睇得唔得咯？我冇得担保。 跟住阿钱咧，再逼佢个仔咧写：我阿妈好耐冇加人工，我好开心啊！我好唔开心。 点啊？ 句号睇有冇人会？ 咁阿华又写嘢啦？ 系啦， 写咩咧？我对住我老婆好耐，好闷，佢好肥， 我 咪换第二个咁样啦。 唔系，佢直接写我老婆好耐冇同我好开心，我好开心。 咁佢 就啲人就涌晒出嚟啦， 涌晒出嚟做咩啊？涌晒出嚟，你都咁开心喎，做咩涌你？ 但我老婆唔开心啊嘛，系咯，帮下钱啊嘛，即刻，哇！你要试下咧，我哋又写到题啦。 咁啊，原来你系咧对人欢笑背后垂泪嘅，真系。 系啊， 呢啲嘢唔好讲啦。 我哋好耐冇人叫我哋唱好多，点唱歌？系啦。 我哋好唔开心。 系啦，1872388，今日就有星期五啦。 系啊，大家等为氹我哋。开心， 冇错，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2019年香港政策法案报告，指报告所涉期间，中国政府作出一系列行为同基本法以及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高度自治不一致，中国干预香港事务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同北京方向一致的行动有所增加，加速之前出现的负面趋势。报道话，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保持足够的自治程度，虽然有所减少，但足以支持美国继续根据法案在双边协议和项目上对香港维持特别待遇。报告认为，美国继续在香港拥有深厚经济和文化利益，美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合作在很多领域仍然广泛而有效，为美国经济和国土安全带来了重大利益。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四人并被捕，被控暴动罪等的案件，陪审团第五日退庭商议，并向法官寻求指示。 陪审团就第四被告容伟业涉及的一项非法集结罪提出问题，关注被告鼓励他人是否有分直接或间接鼓励，鼓励是否有指向的对象，是否多于一人受到鼓励才是鼓励，以及鼓励有没有包括暗示言语。法官指出，陪审团要决定被告是否有鼓励他人作出行为的意图，而对象就是作出行为的人，受鼓励的人不用多于一个。控方亦要证明作出行为的人是受被告的鼓励而作出。他又提醒陪审团必须注意非法集结罪的罪行元素，亦都涉及要至少三人集结，需要考虑控方是否证明得到。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首次访问本港，朝早抵达机场时先同到场迎接的团体打招呼，上车前并没有回应在场等候传媒的问题。到场的团体有几十人，他们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欢迎韩国瑜，亦有台湾传媒到场采访。根据公开行程安排，韩国瑜在香港只是逗留一日，中午到礼宾府同特首林郑月娥共进午餐，之后到会展出席高雄市同中华出口商会签署合作协议的活动，晚上游览维港，听朝会转往澳门访问。韩国瑜今次访问行程分别到香港、澳门、深圳同厦门，为期一星期，香港是行程的首站。江苏盐城化工厂爆炸事故增至47人死亡，超过600人受伤，部分人情况危重。警方拘捕化工厂负责人。发生爆炸的化工厂大火基本扑熄，消防人员清理残余火势并深入搜救。事发在昨天下午，盐城在水润化工园区一间厂房爆炸，大火波及旁边其他的工厂。厂区内建筑物全部受损，其中有建筑物倒塌形同废墟。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同副总理韩正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就救援同处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习近平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救援，做好善后，严防再引发灾害，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又强调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各地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星期初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4点，跌166点，成交金额53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7点，跌12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9蚊，跌4蚊；合和实业38.55元，升6.5元；中国平安85.5元，跌6；中移动81.65元，跌1.45元；美团点评50蚊，升1；吉利汽车14.94元，升5.2；建设银行6.93元，跌2仙；盈富基金29.2元，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90.2元，跌2.55元；长和83.1元，升0.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0.77，瑞士法郎0.993，澳元0.711，加元1.337，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1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2,242蚊，跌10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8.61美元，卖出1,30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马纪先峡道上行啦，近住港景别墅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马纪先峡道上行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另外啦，半山嘅麦当劳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啊，咁而家麦当劳道去坚尼地道方向近住二号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油塘嘅鲤鱼门道咧都系受爆水管影响。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苑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啦，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车多，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啦，去中环啊龙尾排到市超域道。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入口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以后神光第一线得翻四把声咋， 少咗人得唔得啊？ 得，连彭爷爷都话得啦。 四月一，你就知做乜？拜拜。 你有冇买医疗保险啊？ 冇啊，都唔识拣。 咁就要留意四月一号推出嘅自愿医保计划。计划认可嘅医疗保险产品都已经符合政府订立嘅标准保障范围。俾市民自愿参与，安心选择。 咁系时候考虑下。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一齐上 vhis.gov.hk 了解下啦。 桂花电，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话就家丑不出外传，不过咧通常啲家事咧亦都系最八卦咧，同埋最多花生油咧系好中意听嘅，亦都有时可能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我已经唔识处理啊。 咁大家帮帮手啦，系啦，都好多咁样嘅网上面嘅提问走咗出嚟嘅。 系啦，嗱，清官就话难审家庭事啊，但系我哋唔系清官啦，我哋系看客啦，花生油啦。 咁我哋拍一下。 喂， 星堂系得嘅， 系啦，嗱，今日咧都各大啲即系讨论区咧，或者啲网站都有转载嘅，就被誉为呢个叫四百尺嘅即系公屋风暴咧， 系 啊，唔系公屋，系啦，都啱啊，四百尺公屋风暴啊，咁咧佢话佢背景咧就系有个网民咧，佢系一个细佬嘅身份嚟嘅，佢就话咁嘅，前两个月咧，我同屋企人一家三口就睇中咗一个四百尺嘅单位，嗱，记住个时间，两个月前啊，前两个月啊，四百尺嘅单位谂。住大家辛苦少少一齐供楼，因为而家一家三口咧住咧系两百尺都冇嘅。好啦，我哋又记住第二个数字咯。 好， 现居两百尺都冇，一家三口谂住搬去一个四百尺嘅单位。 系 咁咧，佢屋企得一间细房啦，摆一张碌架床咧，已经住咗八年，好辛苦啊。好，冇问题。好啦，佢话咧谂住一齐三个一齐住啦。佢话点知咧，突然间天气不似预期。我家姐佢话下个月就会结婚，咁本来系好事嚟嘅，谁不知我姐夫即系佢老公话要搬埋入嚟一齐住。好啦，数学题， 哦， 即系又一家几多口啊？ 四口。 咁又几多尺啊？可以住 400尺， 400尺，四个人住。 点会四啊？佢个 佢自己系细佬啦，佢有个家姐啦，然后仲有个妈嘅，系啦，加埋个老公， 系咯， 就一家四口。 哦，咁样 一家四口， 佢原本一家三口200尺， 原本一家三口就200尺，一家四口就400尺。苏亚泰 系， 其实佢有冇改善到自己居住环境咧？ 有， 系。一家三口200尺，即系平均咧，每人就大概70尺到啦。 七十尺啦， 系啦。咁而家咧，你有四个人就400尺，每个人有100尺咯，100尺啊，系冇错，其实 有 改善到嘅，系。不过改善得究竟多唔多咧？嗱，可以再讲啦。咁佢究竟信咩咧？佢话：，唉，我已经知道咧会好辛苦噶啦，四个人住400尺。 嗯， 谁不知我家姐竟然同我讲话：，阿妈，不如咁啦，你如果够60岁咧，你去排公屋啊。好快就会有得轮到㗎啦。 嗯。 咁呢个400尺系咩屋啊？ 呢个400尺系私楼囉。佢哋 諗 住买私楼囉。 係 啦。 咗㗎喇好似系。 係啦。咁佢就话啦，你结婚就要我同我妈贴埋大床俾你。楼呢我哋就有份供。但就冇份话事。你两公婆呢就可以即係一系就入嚟住晒。而家唔单止住晒啦。仲话呢要赶 埋 阿妈走。 係啊。 係啦。咁然后个细佬自己就嬲猪啦。佢就话、我唔系话穷唔可以结婚，但佢觉得男嘅呢应该都要有啲计划嘅。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又冇钱又冇楼，点解你真系諗住靠呢住入嚟自己嗰个老婆屋企就算数，你唔諗下你老婆屋企几细。如果你諗住跌埋心水咁样逼走仲衰诸如此类啦。 我睇呢单新闻嗰阵时呢，我最嬲系乜嘢咧？如果我系个细佬啊吓，我最嬲系嗰层私楼，唔系讲紧你几大搬几多啦。个首期系边个俾嘅咧？系家姐同埋阿妈 一 齐俾 嘅。 佢话 一 齐俾嘅， 即系阿妈有份夹钱俾首期，首期就俾咗啦，楼就买咗啦。但系跟住就叫阿妈，不如你搬走啦，去 公 轮 公 屋。 系啦， 就你已经就嚟到60岁啦，跟住就应该会快啲嘅。喂，呢一个咧，如果我系个细佬嘅话咧，我有少少觉得阿家姐同埋阿未来姐夫咧，真系好似用咗阿妈。喂，60岁啦，都就嚟系咪？ 斋唔要和尚啊！ 即未必有能力啊，储翻咁多钱噶咯。 嗱， 呢一点我有啲嬲啊。 佢呢度咧，佢自己有讲嘅，因为咧，我今日报纸有啲都写得唔系最准确。我睇翻个原 post 咧，佢就自己人，因为啲网友问佢就话：，喂，开始咗供未先？因为佢话如果开始咗嘅话，你家姐拎咗几多钱出嚟啊？俾首期。 系。 咁佢就答啦，佢话未开始供嘅。 未开始供。 佢话 本身就话谂住一齐供嘅。 系啦，个供款谂住均等三份嘅，即系我系细佬有一份啦，家姐有一份啦，阿妈有一份嘅。 系。 咁样啦，咁所以咧，最后个细佬都系好嬲。佢就觉得咧，大家都系均等，一人一份。咁、所以点解即系 讲就阿妈咧？ 点解要阿妈出去轮公屋咧？ 最紧要嘅系阿妈俾咗我当系半份啦，俾咗半份首期嘅，400万嘅单位，讲紧咧而家起码都要俾40%嘅首期嘅话咧，其实讲紧个数目系好大，唔系几十万噶。 40、50。 嗱，如果你当400尺400万嘅话，40%首期啊，即系但系讲真，400尺400万已经唔容易揾啦呢类型嘅单位， 好难揾 啦， 起码都600万啦，起码都。 600万啦，40%首期240万，阿妈俾咗82万噶，跟住你叫阿妈去轮公屋， 好啦，我哋先问下你阿妈嘅，你会唔会好为个女着想咧？阿妈，不如你轮啦出去公屋啊？ 嗱，咁样嘅。即系咁样嘅，阿仔啊，你又唔好咁样。 你肯唔肯啫，阿妈？ 我都 阿女嚟嘅，呢个阿女叫你走，你嗌错人啦，阿女嚟。 我系女嚟噶，把声又沙啲啫。琴日落咗去差妹。 好啲啊嘛，系又似你啊，去咪去咯，我60岁，你嗰个有手有脚。 你60岁把声咁嘅， 唔俾人哋有气有力啊！ 成日听风骚快活啲点唱啊，都系咁后生噶啦。 好啊，咁你走唔走啊？ 风骚快活人个主持人啊，个女主持啊，都本命年60岁啦，都好大声噶。 太婆，你几时啊打翻佢落出嚟噶？ 系太婆。 系啊。你落唔落？你走唔走啫，阿妈？ 走。 你走啊？ 香港我嘅交咁多税系咪先？嗱，我去轮一轮公屋啊，有咩问题啊？哎，我自己住，我唔费事同你哋一齐住。 咁你啲钱你会照俾噶？嗬？ 诶，即系咁样 嘅。咁供楼仲叫唔一齐供噶？你唔供嘅，我哋又搞唔掂噶。 唔系仲要阿妈供啊？话家姐， 阿妈你讲好咗一人一份噶嘛？ 你 个话 有得一齐住咯，而家我冇得住。 阿仔啊， 我提议你搬出去 供楼俾你住啊，帮埋你老公啊， 俾个床位我，我啊同你一齐供。 哦， 如果日然啊咁样啦，又系咁样嘅，你可以住咗佢先，到阿妈等到公屋。时候咧都等7年啦，我想走傻仔嚟嘅。 佢话阿妈咁大年纪轮系会快啲噶嘛？ 佢话咯， 系啊， 系咪先？点 咗一个唔该三五七年，咁你咪有阿妈亲。 老公啊，你出嚟讲句说话啦。哦，你肯唔肯？ 你 肯唔肯？ 你 肯 讲一句嘅啫，话有得黐饮黐食黐住话正啊！ 你 啊，四百尺又好 啊！ 你阿妈叫你阿妈走去排公屋啦！我哋霸咗层楼啊，仲掠咗你阿妈个一半嘅首期添啊！ 我想问啊，咁啊， 好 贼 啊！我好做坏人啊，好中意做你。 细佬咧？ 细佬冇嘢啊，佢 咪 嬲住咯， 一 齐住噶，佢本身咪一齐住噶。 即系咁样嘅，你嫌弃阿妈，你买张碌架床俾我上下隔，咁啊两间房咁咪 OK 咯。 嗱，而家咧细 佬又唔嫌弃同我住。 而家有个问题就系佢话，作为个男人啊，个老公啊， 系。 其实系嗰个老公就系最阴公主。 唔系系啦，如果个老婆咁样同你提议，老公啊，不如你搬入嚟同我一齐住啦，最多我叫我妈走嘅啫。 吓，叫你阿妈走，系咪有啲不孝啊？老婆， 你肯唔肯啊？ 其实佢点会有呢句说话？唔会有呢句说话，佢都去买咯，佢妈都俾咗首期咯。 系啦， 所以个细佬啊嬲嗰个地方就系首期你就叫阿妈一齐俾，供就一早倾咗话一齐供，你突然之间杀出嚟话要结婚，跟住个老公入嚟住之余唔止啊，仲拱走埋阿妈同细佬咁样。 但系咧，我细 佬都拱走埋。 嗱，细佬有冇拱走就冇讲清楚，但系点解佢就叫阿妈去排公屋啦？咁样， 我个唔系啊。认真地咧，我嗱，好似讲到好似好衰咁，我都认同佢，唔系话拱走阿妈，阿妈不如咧，你都去申请嗰间公屋，咁啊，第时咧就起码叫多咗间屋喺一齐，即系多个户口啊嘛， 即系好四个人好现实地去谂，就系点样可以咧用到需要嘅钱同资源， 系啦，咁但系首先个阿妈你唔落得名噶咯。层楼你冇份噶咯， 哦 ，OK， 但钱你俾咗，你愿唔愿意为 你又心公计咧？咁作为阿妈， 唔系心公计，你落咗饼嘅话就犯法噶啦。 呢个系公心计啊，呢个唔系心公计啊。 咁你啦，等先，诶，咪唔落名咯？ 系咯，嗱，你信唔信得过先？ 我俾阿仔阿女，我啲钱我都系俾阿仔阿女噶啦。 系， 你话写埋嗰个老公，我就唔会写噶，对唔住。 哦， 即系嗰个老公咯，即 系 嗰个 女婿， 女婿，系 啊， 但系你唔落名。 我唔落名 ，OK 啊！你唔好搞到啲阿妈好似个个好恨钱，我带唔走噶嘛。 但你会唔会觉得 都系有阿仔 舒服呢？如果个女咁样同你讲嘅， 我唔会，我都觉得啱做。 我想做阿妈，我想做阿妈。如果我系阿妈嘅话咧，我真系会同佢个我个女讲：，哇，阿女啊，你系咪搵个氹？唔系谂住嚟埋我啊？你即系谂俾我扇我？ 嗱，你呢啲负面啊，你呢啲。 唔系啊，个问题系，如果你啊两个月，你而家。突然之间话要结婚，你又点会两个月之前氹阿妈买楼噶？我俾咗我棺材盘你噶咯，先至有首期噶。佢即系本身你谂下，都唔系一个有钱嘅屋企啦。如果唔系，唔会三个人就住200尺嘅单位啦。 而家就升咗去400尺啦。 系啦，明明谂住有得提升噶嘛，跟住你我俾咗钱啦，但你拱我走，喂，我真系会觉得有个女有少少系咪想呃我钱噶？ 定系咁样啊？原来咧佢哋系心平气和咧，大家一家三口开家庭会议嘅时候就话：阿妈，我谂住咧以后就同阿强咧一齐搬入嚟住嘅，都好啊。咦，但会唔会太逼啊？都冇办法啦，我哋屋企都系得400尺啫嘛。诶，咁好难住嘅，咁啦，不如阿妈出去轮公屋啦。吓，阿妈你出去轮公屋得唔得噶？ 阿妈自己提议，同个女叫阿妈去轮公屋唔同。 哦，因为咁样咯， 好唔同。 因为咁样话，好窄噶。我哋而家屋企咁样，跟住个女就话啦，咁都冇办法噶，唔通叫阿妈出去轮公屋咩？ 你好衰啊！ 跟住 佢发生有真系好容易讲 即系除非你系咁样啦，跟住个妈咧即刻又唔嗱压力摆喺阿妈度啦， 系 冇理由咁样叫阿妈噶嘛，跟住然后个老公 做个咁不孝嘅阿妈， 系啦，跟住 佢都咁样讲咯，我应该要去轮公屋嘅 啦，然后个老公咧就乘机话：喂，人老婆你点可以咁样讲嘢噶？虽然阿妈轮公屋系快啫，你都唔能够咁样做，阿妈唔使理佢啫，我哋一家四口， 你哋唔好嘈啦， 少少啦，系啦，最多我哋有排都生唔到仔嘅啫，因为我哋屋企好难即系开心嘅，阿妈你继续留喺度，你绝对唔好出去轮公屋嘅。 嗱， 阿咁啊真系贱格到爆炸， 你讲噶，咁阿妈就继续同我细佬住啊吓。 好啊，阿妈，咁我哋夜晚嘈亲你，你唔好即系放心放养啊。 你一间房，我同我细佬一间房嘛，其实我觉得都系啱数噶，因为即系阿妈咧去申请一间公咧，你估佢真 系 好恨同你住？ 真系好伟大，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但我会话我系个女嘅话，如果我提出啊吓，阿妈，咁不如你咧就去排公屋啦，60岁咧会 快 啲啊，嗰样嘢，不过。你俾咗个一半嘅首期咧，我一定会逐个月俾翻你。 啊，系啊， 我觉得要有呢一样。如果唔系，真系我觉得个女有 大把钱，我真系会逐个月俾翻你。 慢慢俾，不过 喺你轮咗上公屋之后， 咁都冇问题啊。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火心果又名奇亚乐果、非洲蜜瓜或者系火星果、火天桃等等，原产于南非，喺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地都有种植。 火心果外形呈椭圆形，外壳坚硬，表面有粒刺突起，就好似有刺嘅海参一样。未成熟嘅时候，果皮光亮呈绿色，完全成熟就变为金黄色。切开之后，果肉呈绿色嘅凝胶状，肉质细腻多汁，味道就众说纷纭啦。有人话清甜可口，有人话非常难食。火心果嘅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胡萝卜素、镁、钙等嘅营养成分。另外亦都有大量嘅粗纤维，可以增强消化功能，对习惯性便秘嘅人会有所帮助噶。 声音演绎陈德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系啦，嗱，即系头先咧，你就喺度讲紧噶嗰啲住屋嘅问题，又记得我呢个住屋问题咧，都讲咗咧第三个星期啦， 你知又好啦。 咁好多嘢讲啊嘛，古代你知唔知啊？ 我意思话你知道就啦，系好嘢嚟噶，系咯，呢啲好嘢嚟噶嘛。 又似你，睇你点样去讲嗰个态度好紧要啊吓。好，上次咧我咧，你喺边度啊？ 我唔喺度啊。哎呀， 上次你唔喺度真系 好紧要嘅嘢啊！ 我又要讲翻上 次。阿东东嗰次见到呢个环节，只眼系冇试过擘咁大噶。咩事啊？ 系啊， 做乜嘢啊？你哋 古代音乐啊！上次咧我就讲到古代官员。去买屋的时候会怎样啊？系啦，咁即系总之咧，你啊有啲地方又唔可以买啊，有啲地方如果你买咗之后咧，俾人告发咧，就会全部抄家噶啦，咁样系啦。好，今日咧我就想讲埋啦。 好啦， 古代我哋有很多诗人，好多出名，我哋读书都读过佢啲名咧。究竟佢哋买屋又容唔容易呢？ 哦，好啊，好啊， 系啦， 讲过噶啦，讲到边个朝代啊？我哋而家 唔系啊，未必有讲朝代啫。 系啊， 好啦。苏东坡， 苏东坡 个细佬， 叫咩咧？究竟 系啦，系啦。嗱，嗰阵咧，佢哋喺开封嗰度咧，就买咗间普普通通嘅屋啫， 系 9400。 喺开封买咗间屋，系咪都叫开封府噶？ 算噶啦，你府上喺边度？开封咯，咪开封府咯。 系啦，系啦，9400个。 嗰几啲菜刀咪就系九头罩啊，虎头罩啊，切水果都攞龙头罩噶啦，真系系咪？ 大概咧就500万到啦，都佢又相等于 咩啊？500万而家钱啊？ 系啊系啊，佢又相等于咧， 系买咗个院噶咯，系咪啊？ 所以就以前古时嘅楼真系唔系平啊， 系贵啊，即系话 系啊，好贵噶。佢咧相等于平民百姓咧不吃 不喝。 260年， 哇，劲过我哋而家好多喎！ 噪音啊，唉，你哋执到啦， 咪咯， 系咯， 廿年啫嘛，我哋讲紧， 啊，真系犀利，所以佢话咧，唔做官咧，都真系买唔到楼嘅， 即系咁啊，做官嗰个钱就真系好多， 系啊系啊， 哦，贪官可能就 系 咁样。 其实你要做到贪官先多钱噶，一般 仲要做个成功嘅贪官， 跟住咧系咁招收嗰啲税吏啊等等嘅嘢啊嗰啲，所以古时你睇好多嗰啲戏啊书啊，都系咁讲话啲即系贪官先会可以买到。而佢阿哥啊，都要问佢阿细佬咧，借咗3000贯咧，先买得到楼啊！ 哎呀，阴公啊！ 所以你话以前嗰啲古时嗰啲楼咧， 3000贯曲奇啊， 唔系啊，佢以前讲半噶嘛，系啦，咁先买到楼啦。好，另外一个大诗人 系 白居易， 好 嗱，我哋而家 就唔系而家呢个计划 啦。我哋有白居易啊，白居易 系人名嚟嘅， 系啦，又生活得好唔好，买唔买到楼咧？ 做到诗人嘅话咧，应该都暗淡噶啦， 系啊， 即系等同于而家我哋要做个艺术家嘅话， 冇错， 你见到啦。 你谂下嗰阵时有句说话叫做国家不幸就诗家幸。通常啲詩人咧創作靈感最豐富咧就係個國家唔掂嘅時候，咁你話佢點會好嘅啫？ 更加暗淡， 國家都唔好啦，佢點好咧？ 呢啲詩人啊、藝術家好多時候咧都要死咗之後咧先至出名噶嘛。 佢嗰陣當時都出名嘅， 佢好出名嘅，白居易咪讀到好多佢嗰啲文章啦。嗱，佢咧28岁咧就考到中學，29岁咧就考到大學。咁32岁咧， 咁老先读中学咁样真系， 我即系都唔知点反应。 系咪中学啊？ 搞 要读好多年噶， 要好唔系啊？ 佢哋嗰啲334啊， 科举嗰啲啊，系咪考科举嗰啲啊？ 即系中举啊嘛， 系咯，嗰啲咯，咁要唔系成日中到噶嘛？ 嗰啲唔叫中学嘅。 即系咁讲啦，我哋以业绩翻为学，我哋而家咁样啦，大家明啲啦。32岁先出嚟真真正正去做嘢，咁去做嗰个工咧，叫做咧， 校书郎，即系相等于好似院长咁样嘅，人工都唔错个噃，有成16000个文钱嘅，咁你估佢买唔买得起楼？ 买唔起， 吓、啊、真系点解唔讲咧？ 做唔到按揭啊，系储到首期， 系啦， 系啦，32岁先开始出嚟做，边度有首期啊？ 唉、哎，真系对唔住，佢真系买唔起楼，佢咧要喺京城嗰度咧，喺京城咧嗰度咧啲楼太贵，佢只可以去租楼。咁、啊、文章内容咧， 佢做官啊，冇嗰啲即系官府啊嗰啲咁样俾个地方去住噶。 可能佢个 title 未去到嗰个阶级啦，咁佢话咧文章内容写得好仔细，佢仲话咧阿白居易咧有成16000嘅文钱咧，咁跟住咧就估下佢即系因为佢仲有其他开支啊，咁你估佢仲有啲咩开支？ 咁你柴米油盐酱醋茶啊，或者可能系应酬啊、作恶啊， 系咯，系咯、 啊，可能都要啦。 系啦，嗱，由于因为咧，嗱，头先阿曾志豪咧，头诶有个补充俾我嘅，佢就话白居易点解佢个名咁样叫白居易嘛？ 系。哦，你冇咁样呢个？ 你讲啊，你讲啊。 哦，好啦，因为白居易开头咧就去到长安。佢就拜會當地嗰啲即係名流士绅嘅時候咧，就話係啊，我個名字就叫白居易咁樣，跟住啲人咧， 崔其名啊， 係啦，啲人就見到佢咧就落起身上身啦，食個字先，居易居易，君在長安恐居不易、哦，你喺長安住啊未必咁容易嘅咁、樣，咁啊不過後來咧，白居易開頭就聽到咧，即係面上熱辣辣就話，哎呀對唔住對唔住，小生咧即係冒犯啦，咁啊將自己一篇嘅詩作咧就交俾嗰個名人去睇，個名人睇完之後就話，咦？唔系、哦，以你嘅诗作才华，可以好容易喺度居住到啦，即系又会觉得咧，佢系搵到食嘅咁样咯。 变咗佢就改名做白居好易 啦， 白居好容易， 或者叫白居容易啦，系啦。 咁咧，其实虽然咧佢有16000啦吓，但系其实佢都好多使费嘅，因为住喺京城咧，嗰啲楼咧个租金咧一啲都唔平嘅， 系。 同埋咧，所以咧佢咧比较租呢啲较远嘅地方， 咁、 而佢翻工啦嘛，咁佢翻工又路途遥远，咁点啊？ 坐马车 系。佢要匹马嘅， 即系其实等于搭的士啊，系啊，搭的士 有架车啊， 系啦， 有司机嘅司机系只马， 佢有匹马嘅，佢要养啦。屋企人咧点啊？ 系叫佢平时啊攞只马出去跑马啊嘛， 做 Uber 赚翻啲咧，有冇游水咁 啊？莫雷拉啊嘛，我哋话斋系咪先？ 莫雷拉系骑师嚟嘅啫，马主先多钱噶， 即系佢拆骑唔到啊佢。 咁咧佢咧又要屋企人打扫啦，又要煮饭，咁佢成日喺度读书系咪先？佢唔识打扫，又唔识煮饭。又要请翻两个工人喺度，咁呢度咧，佢话咧，即系断估计都用咗7500噶啦。 哎呀， 咁你谂下，佢16000已经用咗7500啲消费啦。就算佢啊做到咧翰林学士啊，人工加到25000啊，佢话咧都只系可以咧租到屋住，都仲未可以买到楼。 哎呀，阴公啦。 系啦，咁佢哋咧，即系啲人咧，咁点搵屋咧？佢话咧，有个地产经纪啊， 唐代已经有啦， 系啦，叫店宅务。 系啊， 好日本名咁啊，店宅啊，住宅嘅宅啊，店宅务咧就专系帮啲政府咧去收租，跟住咧就管理啊有冇人咧即系翻嚟嗰间屋住咧，同埋咧帮人搵屋做买卖嘅。咁你估咧嗰啲人咧，除咗私楼可以租同买咧，仲有啲咩地方可以租嘅咧？你估？ 仲有咩？ 系啦，即系除咗 柴房、 寺庙。 寺廟、 啊、 真係寺廟 啊！寺廟都可以租住嘅， 因為太多寺廟啦，係咪？ 唔係太多寺廟，同埋寺廟都要，唔係寺廟咧都要揾錢， 有營收噶嘛？ 係佢都要，係啦，佢都要去即係去揾食啊， 慳油錢唔夠， 去收葺下佢嘅寺廟，所以咧， 哇，好大煙屋企。 点解啊？ 寺庙啊嘛，即系人哋嚟拜神嗰啲。 哦，咁 咪 供奉嘅地方，佢得个地方咧， 系 啦。即系古时啲人咧，就会真系你估楼价平啊，真系一啲都唔平噶。 系啊， 你讲唔到妹仔啊，好想听妹仔。 妹仔留翻下个礼拜你翻。 系咯，因为既然阿白居易都要请妹仔嘅，究竟妹仔啊，古代啊，咩价位嘅咧吓？下个礼拜再倾。 地方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各地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欧盟领袖同意英国可以延迟脱欧至5月22日，前提是英国下议院要在下星期通过脱欧协议，若果国会不通过协议，期限将延长到4月12日，并希望英国表明之后去行。 英国首相文翠珊计划下星期三再将协议提交国会作第三次投票，强调议员有机会作出明确选择，他会努力争取支持。文翠珊形容目前处于决定性时刻，通过协议对结束国家不确定性非常重要。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北部和东部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预料该冷锋为今晚横过珠江口一带。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9点，跌151点，成交金额5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7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8.8，跌4.2；合和实业38.5，升6毫；中国平安85.5，跌6；中移动81.6，跌了1.5。美团点评49.95，升1.05；吉利汽车14.92，升5毫；建设银行6.92，跌3仙；盈富基金29.25，跌1.5；信宇光学科技90.65，跌2.1；长和83.0，升4。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1。瑞士法郎7.904，澳元5.574，加元是5.872，新西兰元5.406，欧元8.92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6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2242蚊，跌10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8.86美元，卖出130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油塘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啦，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苑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噶，就系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苑对出啊，咁需要全线封闭啦，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慢车噶，排到告士打道啦，近市超域道对出。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喺香格里拉大酒店对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咧都系挤塞，而家排到去港威大道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的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又话自己冇阴谋， 吓？ 咩啊？你讲边个啊？ 我讲紧郑子成啊。 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爱与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系我钟杰。阿 Lam 有首歌会唱到究竟天有几高？今次才哥问嘅问题更加深，我哋点样知道宇宙有几大？ 原来咧有一个好简单的方法，讲出嚟有一字咁甜，叫做视差法。视差法咧，大家即时而家咧可以做个实验噶。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我王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我都唔得闲。 吓、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星期五嘅点唱环节啦，18723881872388，有咩想听歌，有咩要点嘅话咧，打上嚟啦吓。 系啊，有啲咩重要嘅说话，就用我哋三个嗰把口啊。 我有说话未曾讲，即系如果你都有头先嗰啲争楼嗰啲风波咧， 哦好啊， 可能有啲咩怨气嘅话咧，可以凭歌记忆嘅，都不妨你可以打嚟点个唱。 我哋都可以收集下大家嘅故事啊。 系咯， 我哋咁中意魔法生。 即系例如，如果头先嗰个新闻咧，可能就会点谢霆锋嗰只咯。 边只 咧？非走不可，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不可跳舞。 我想俾啲掌声，去第一次唱啱歌词，真系第一次， 真系一生总有第一次。好，继续点唱？ 冇错，点唱啊？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网上留言继续欢迎嘅有好多啊吓。我呢度首先咧有 Suki 啊，佢咧就话想点唱俾佢最好嘅朋友啊 Miki 思清听。佢话病咗啊，Miki 咧就同佢讲话皮肤敏感同埋肠胃炎，但最近见到佢咧系上个礼拜，今日咧又突然又话病咗，身体仲好差添，所以咧好想点啊呢一首咧我哋风骚点唱排行榜头三甲嘅歌，身体健康俾佢听嘅，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啊咁嘅。 我呢度有第二首， 系 每天爱你多一些。 Carol 咧就话啦， 如果我哋要比嘅话，边一首会赢咧？究竟 系啊？听下先，听下先。 美丽田靓仔组，你哋好。佢话咧，21年前3月23日系我同我亨利签字结婚啊。 什麼 我由20岁开始认识我亨利。 咁啊，而家究竟系几多岁咧？ 哎呀，我唔识计喎。 系我哋数学唔叻，唔好计，唔好计。 再拍拖6年之后就结婚啦，感激我遇见你，无言感激。佢话咧三宝， 我使唔使唱埋感激我遇见同埋无言感激啊？ 已经有三只歌噶 喎。系啊系啊，跟住你可唔可以咧帮我点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俾我个亨利听啊？咁样，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 真系幸福，真系快乐。 最正， 系啊！祝你哋永远都开心快乐啊！ 系啊， 日日都好似第一日见面一样，一样咁开心啊！ 系 OK， 呢度咧亦都有一首点唱嘅。 嚟， 佢一嚟就话啦：，系啊，你哋今日讲得好啱啊！就嚟成个咩话？夏天有几多度啊？春天有几多度啊？系时候听郑伊健嗰一只啦。回忆里没有冬季， 是啊、 但有你的一切就系冇咗冬季。 但最惨嘅唔系回忆，系现实都冇咗冬季啊！咁你谂下， 现 实 冇啦，所以回忆都冇埋。 哎呀，连回忆都冇埋就好惨啦！ 咦，咁齐秦嗰只歌都冇噶咯？ 但系在冬季， 我想大约护士带冬至，喂，冇冬至咯，咁点嚟啊？咁样系啦，咁点算？ 大约在冬季，人哋首歌唔系叫大约在冬 季，唔系佢唱出嚟啊！我想大约护士带冬至， 系啊， 系咯。 我哋唔会唱普通话俾你。 廣東話都 覺得冬天啲歌會冇咗嘅，真係 啊！這個冬天不太冷，啱播啦， 永遠都啱播咯， 就係中啊中咗咯，好多年前已經知道冬天唔夠凍。 譚校長嗰只歌就唔得啦， 邊只咧？ 夏日寒風。真系冇寒風， 反而可能有嘅喎。 除非夏天啊， 陳偉 行 六月都可以播飄雪啊，可能有唔知咩事發生噶嘛。 我哋呢個串燒歌都越玩越興奮喎，真係。咁 啊，繼續讀點唱啊！呢度咧有阿欣啊，佢咧就話咧，我想點唱俾啊三歲半嘅兒生孫。Jaden 聽啊，因為今個星期三咧，佢敏感紅腫症，就要入院驗血，希望佢可以早日痊愈同埋出院啦，盡快可以檢查到有啲乜嘢嘢咧，令到佢引致紅腫同埋敏感嘅，最緊要要身體健康啊！仲要點唱埋俾媽媽聽，預祝佢咧喺呢個三月初三85歲嘅生日啦嚇、 啊！恭喜恭喜，生日快樂， 真 係大壽大壽， 啱啊！祝福佢咧，要生日咧就更愉快，我記住呢、這、一個，唔係生日開心，係要更加愉快，身體咧就要更加健康咁話。 我想話咧，唔、好意思，我想覆佢嗰個，佢、身體突然間紅腫咧， 係啊， 佢 唔止紅腫啊，敏感啊咁樣。 係啊，因為咧即係我啱啱今日睇到個報道， 係啊，今日就有講呢單新聞， 講咩咧？ 咩揾出致敏源啊嘛？ 系啊系啊系啦、啊，就呢、是、个 咯。 咁佢就话可能咧潮湿天气咧，嗰啲尘螨咧喺一张床嗰啲啊，都会令到你嗰个身体会痕痒啊，会出风烂啊、红肿啊等等嘅嘢噶。所以咧都即系时候咧大清洗，即系屋企啊窿窿烂啊咁样去做一下啲清洁咯，大清洁咯。 讲开敏感咧，岔开少少啊，我喺马尔代夫嘅时候发生咗一件事，我系唔识处理噶。 做咩事啊？ 我咧即系去浮潜， 太多阳光 咧，唔系界比珊瑚界岛， 界比珊瑚界岛， 比珊瑚界岛，系啦。但我明明系只手比珊瑚界咗，个伤口都小小心嘅。 但 点 知只脚痛？ 冇错，我只脚敏感啊！我只脚咧起咗一大笪嘢，其实而家咧都仲有少少拉噶，就喺个膝头哥后面嗰个位置度。咁开头咧就即系觉得哇，真系好痕到不得之了。咁啊，但系谂住咁唔系咪有关系咧？唔知噶嘛。 再浸海水咯，成日都话海水可以。 但 唔 系啊，我落到海水嘅时候更加拉，因为你行我又有拗。哇！真系有烂肉咁样，咁跟住咧到第二日咧，因为喺个浮潜嘅时候有浪噶嘛，咁有阵时即系一个大浪过嚟咧，又撞到你，我又戒到第二度，戒到大髀，跟住咧，跟住大髀戒到之后咧，唔系，其实我块面咧，你见个鼻系损咗几日噶，我呢一个位置咧，即系鼻哥下面嘅位置，突然之间起咗一笪嘅红印咁样啦。 你 会 唔 会 中咗啲咩雪卡毒嗰啲噶？ 唔知啊，我谂可能系珊瑚佢哋有一啲嘅成分嗰样嘢，即刻上网搵，原来 系点啊？ 你系俾珊瑚戒到啊，或者你掂到佢，跟住身体咧真系会有啲可能，未必系嗰个地方，喺你身体嘅其他地方你会有啲反应嘅，你要即刻用番碱水。用 番 碱水咧，将你敏感嗰个地方咧，你就捽下佢，抹下佢。我而家咧第一日咧，我冇唔知啊嘛，嗰阵时冇用到番碱水啦，就继续有拉少少喺度啦。其第二日嗰啲咧好翻晒咯。 哦，真系啊， 系啊， 即系其实用番碱清洗就已经 OK。 即系用碱液都唔得嘅，用番碱。闻下啊嘛， 咁我想问番碱同碱液你识唔识分啦、 啊？咁你有冲凉噶嘛？咁点会冇用番碱水啫？ 你未必系会即刻就会冲凉噶嘛？系咪、 哦？ 咁、 okay、 总之如果你哋即系去浮潜嘛，你出海咩都好啦，游船河都好啦，俾珊瑚戒到嘅话咧、 哦， 记住要用番碱水， 哦、 即系碱液啊嗰样嘢。系啊，真系要 捽 下佢就。 可能唔同噶，番碱可能佢个碱性成分高过碱液。 我就真系唔知啦吓，总之我就有番碱水咯，系啊，系啊，冇。冇啊，個鼻因為跟住咧損咗啊嘛，跟住你日日都戴住個 mask 咁樣有個鼻鏡咧，去浮潛嘅時候咧，咪成日咁樣扯高咗個鼻嘅，咁、所以個鼻仲有損咯。 啊，高咗。个鼻高咗， 其实你冇听过富贵病咧，就系呢种咯。 系咯， 但 系 我觉 得 小可系俾珊瑚界损 啊。第一啦，就系俾珊瑚界损啦。第二咧，就你个鼻点解会损咗？冇啊，戴得嗰啲浮潜嗰啲镜多啊。 唔 系啊，呢 个 mask 嘅时候，我明明谂住系戴嗰啲口罩嗰啲啦。 呢个系开心分享嚟噶，起码大家袋住啲嘢喺手啊。 富贵开心分享。 富贵病系啦，但我哋都要祝佢身体健康噶。早，小心啲啊！ 我知道，知道，知道。 系啊，你下次攞啲番碱水就抹一抹啲珊瑚。 系啊，或者俾你饮啊， 系 啦。唔得噶，啲珊瑚都累死佢。 抹一抹啲珊瑚刮伤过你嘅地方， 系啊， 系啦， 以德报怨系咪？你解伤我啦， 平安啦， 好 啊 ，OK OK， 好啦、 啊， 呢度咧亦都有一个Sunny Wong 啊，佢就话啦，呢、這个星期咧佢仲系不是太舒服，成个礼拜都瞓唔着觉，点解咧？好忙啊，忙功课啊，因为咧就要温书啊，24小时都唔够用啊，努力紧 DSE 啊，同学咧都要加油啊，为咗梦想而努力啊，唔好令自己后悔啊。哎，我做证，我呢排咧成日匿埋喺嗰个 coffee shop 度嘅时候咧， 系 见到好多嗰啲即系学生哥、学生妹，全部都喺度咧温书，同埋咧。你真係見到呢有邊啲大哥哥大姐姐呢嚟幫佢哋溫書㗎。係 邊啲呀？ 咪就係佢啲大哥哥同大姐姐呢， 即 係 師兄師姐呀， 但係。唔知呀，因為佢穿便服㗎、哦。我見到呢全部都係係啦，即係佢就穿校服，我就望啦，跟住就個穿便服嘅就過嚟喺度溫書。系咯，连续温咗几日，搞到我心思都想走去问功课，真系。 系，你有咩功课想问呢？我仔啲功课我唔识教啦，帮帮手啊，咁样。 系啊，呢排真系考试季节，所以你见到好多朋友出晒嚟啊。 DSE 啊，考。 咁咪考试季节咯。 系啊，所以大家加油啊，唔好阻住佢哋啊吓。好，呢度咧阿 Rosita 咧就话啦，阿 Rosita 就话啦，系丰收三宝啊，佢话三月二十三号系佢星期六啊，系佢家公子阿 Marcus Him 嘅十三岁。生日 Marcus Him 啊， 系啊，佢 Marcus 嘅叫 Him 系啦，佢十三岁生日啊， 过 咗最反叛嘅时期嘅第二呢一年咧，呢两年啊，我 OK， 佢过哦 呢一年定系呢两年， 佢过咗最反叛嘅呢两年，希望仔你咧十三岁开始转好，我即系话嘅反叛期系十一十二岁，佢更加咧爱身边每一个人啊，因为每一个人咧都好爱你噶仔，祝你生日快乐，你乖仔啊吓， 好。 好，跟住我呢度咧有 Katrina， 佢话你哋记唔记得啊？我喺首尔嗰个靓妈 Katrina， 哦记得 星期六咧就我好朋友 Zoe 生日，想阿豪仔咧唱一首生日歌俾佢听。仲有啊，我想点唱俾我大女 Sylvie 啊，同埋我两个妈仔 Jaden 啊，同埋Gabriel 啊 ，Gabriel， 因为咧佢哋都病咗， 系 佢话我仲有一个咧都想点俾佢听噶，就系、是、我老公个妹妹啊 ，Mickey 师兄啊，诶佢哋系 friend 嚟噶，同阿 Suki 咧两个都系。点俾呢个 Mickey 师兄听？佢话皮肤敏感未好翻晒啊，希望佢哋四个啊，个个都快啲啊，身体健康啊，好翻晒咁话。 佢哋喺首尔啊嘛， 系啊。 首先啊，祝佢哋咧就生日快乐咧，就千祈唔好就即系吓喺手机聊天室，唔好乱咁讲嘢，好敏感。 唔系啊，讲嘢唔止啊，你唔好乱咁偷拍片 添 啊。 系啊，我哋唱首韩文晒歌俾佢听啦，系啦，祝你生日哈密达，琴心哈密哈密达， 甜滋甜滋 哈密达，生日哈密达，手机不要偷影我。 阿司徒都离晒头，咩料啊？你哋两个 司徒不知几正，佢觉得啲韩文歌你哋都识唱嘅。 系啊， 我哋再唱一次，个歌词就唔同噶啦。 因为 我哋讲唔系我冇货咯，我想 原来阿司徒系识过，你讲多次点样？ 系啊， 咩啊？ 系点读啊？佢喺度教曾志豪啊。 青衣，青衣呼嘛，出嘛哈密达。 系啊，佢系放弃你啊，佢放弃你，扬手行开啦。 我发觉我哋踢啲信阿司徒咧，佢真系头先佢一讲埋个韩文咧，我越嚟越觉得佢似金正恩。 佢兄弟嚟噶， 佢真系肥啲啲壮壮地咁咧。 司徒真系识识 佢真系 韩文噶， 识韩文。 唔系啊，佢话咩啊？ 两句啊，佢你讲多次，我要学埋最后一次。 算啦， 学多次放 弃 你啊！佢 啊，算啦，好啦，八七二三八八啦，咁啊，依家快啲打嚟点唱啦。 好啦 ，David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早早翻嚟真系好啦，佢想点唱俾啊广播道一姐李志刚同埋超 B 你哋听啊，因为咧佢话喺家屋企咧养病两年咧，每一朝早上十点到一点咧都喺餐厅食早餐，做完运动咧就听我哋风 show 好正噶啦。啊有一日咧迟咗起身咧听埋李志刚节目，我觉得佢哋哇唱歌真系好专业，好个豪仔啊，见好就瘦。 你可唔可以将头先嗰句再讲多次啊？ 攞嚟做一个标准。 系啊， 我心里边都 阿玲唔开心啊，同超 B 系 啊。超 B 咧好有进步，多谢阿李志刚嘅鞭策。佢阿祖你好掂啊，你努力啊吓。 多谢多谢， 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会继续同你点唱嘅，我会继续唱落去嘅。 系啊，佢杨思琪啊，思琪妹《爱的森林》啊，继续打嚟18723888，18723888，为你点唱？ 我觉得呢个点唱咧，好有爱啊，好想读啊！佢系嚟自悉尼嘅 Ida， 佢话我好想点唱俾我妈妈听啊！佢咧就系粉岭华明村嘅霞姐。 哦， 系啊，霞姐听住啦吓。 悉尼点俾粉岭？ 系啦，因为咧 Ida 话咧，我爹哋妈咪咧系好努力咁样凑大我哋三个即系凑大佢三个仔女啦。 系， 然后咧就送晒佢哋去澳洲读书。 嗯嗯， 当我哋去咗读书嘅时候咧，我妈妈咧即系养成咗咧就呢个听收音机啊，做住家务又听住收音机嘅习惯啦， 系 日日都会听风 show 噶，最中意咧就系听到桂花田嘅笑声，笑下嚟听下啦，咁人哋阿妈听咗开心啊， 唔可以咁刻意噶嘛， 系啦，佢话听完之后咧，妈妈咧就会觉得好开心噶啦， 心旷神怡。 到旧年咧，阿霞姐咧就去咗澳洲度帮手凑孙咯，佢话霞姐开头唔惯啊， 系， 但系咧阿 Ida 咧就教识咗佢点样用手机听翻重播，佢话佢阿妈开心咗成个礼拜啊！ 即系其实佢哋冇咗我哋唔得噶。 佢唔惯，我以为系凑孙唔惯。 唔止咁样啊！Ida 仲话咧，佢喺澳啊，佢妈妈咧澳洲度听风 show 咧，个感觉好似翻咗香港咁啊！ 系， 所以佢话咧，你哋嘅节目除咗帮助咗唔少人舒缓喺外地嘅思乡情绪，仲可以舒缓到水土不服噶。 系澳洲嘅袋鼠，你哋好。 系啊系啊， 澳洲嘅树熊啊，听晒我哋话。 佢话而家啲仔女啊，同埋啲孙啊，全部都喺晒澳洲啦。爹哋妈咪咧，一定好挂住我哋噶啦。所以咧，我就好想特别咧点唱俾啊，好中意听风 show 嘅妈咪阿霞姐听啊。 系 粉岭华明村霞姐， 霞姐你好。 粉岭华明村霞姐， 听唔听到啊？ 嗌两次嘅， 系 我哋爱你，真的爱你啊，咁啊。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 喂，点你都笑一笑啦。 佢好想听你笑啊，因为 我日都笑噶嘛， 系啊， 但你霎时之间叫人笑又好辛苦 啊，辛苦啊，我哋笑俾听众听就啱噶啦。 OK， 霞姐，你最紧要咧就生日快乐，系咪生日啊？ 是 总之就开开心心啦，唱俾你听 噶啦， 系啦，系总会有生日噶嘛， 嗌 就啱噶啦 ，Happy Birthday， 照讲啊。 好啦，呢度有个阿亮啊，收亮咧，佢就话啦，佢要点唱俾咧？修复中环站嘅员工， 哦，系啊，系啊，所有嘅地铁 修复中环站系，因为咧， 你谂到啲咩啊？ 佢写修复嘅时候咧，系好似降魔伏妖咁样。 讲下地铁之嗰啲职员啊， 系啊，系 啊， 佢话咧，啲高层就唔点俾佢听啦，系啊，佢哋都忙啦。咁啊，不过佢哋讲少啲废话就 OK 啦，亦都想点唱俾咧我识嘅所有朋友啦，当然唔少得咧就系靓靓鬼马同埋黑炭啦。佢乜嘢都冇讲啦。 好啊，明啊， 靓靓鬼马 同黑炭啦， 咦系我，我自己都认啊。 系啦， 我觉得我已经嗰个肤色咧，唔再系泰国人。 其实又开始又出翻嚟咯，啲颜色 系啊，跟住我觉得 有啲珊瑚色咯， 去到马尔代夫嘅颜色啊，真系 有啲珊瑚色嚟噶。OK， 呢啲就收靓啦吓。 OK， 阿 Aubrey 咧就话啦，系想点唱啊？佢今日咧3月22号系佢挚爱嘅母亲大人，新历正日嘅生日啊，祝妈妈。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心，精精灵灵。佢哋一家人咧会继续好锡佢，好锡佢，好锡佢，锡晒佢嘅。佢话我妈咧都系风骚嘅 fans 嚟噶。 谢谢。 喂，读歌号 系。 哎呀，佢话读歌 唔好再读啦。跟住下一句系 系啦，佢话整首生日歌可学佢啊嘛，唔该晒。 齐贺你天生一对牛街牛咩？ 你唔识佢歌词啊？ 良辰美景真快乐， 系 和你鸳鸯对对对对。 其实唱生日歌啫，究竟系咪祝福你呢？ 在每一天里，头先我唱咩啊？ 你唱，你唱， 佢唱俾妈妈听啊嘛。 你唱， 佢妈妈冇结婚，点会生佢出嚟咧？我哋而家系回到之前，回到未家时，特别倍兴奋。 我认同你，我觉得所有关于祝贺嘅歌，我哋都可以唱嘅。18723888打电话俾我哋啦，我哋就唱俾你听。 再唱多次都得啊！齐贺你， 又生日啦！ 唔系仲有5秒时间啊嘛，系啦，生日快乐啊！我哋一间咧就会听你电话噶啦，记住打嚟啦，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江苏盐城化工厂爆炸事故增至47人死亡，超过600人受伤，部分人情况危重，警方拘留化工厂负责人。发生爆炸嘅化工厂大火基本扑灭，消防人员清理残余火势并深入搜救。 事发在昨天下午，盐城响水苑化工园区一间厂房爆炸，大火波及其他的工厂，厂区内建筑物全部受损，其中有建筑倒塌形同废墟。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同副总理韩正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就救援同处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习近平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救援，做好善后，严防再引发灾害，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又强调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各地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展开为期一星期的港澳同深圳厦门四地访问，首站先到香港，他朝早抵埗，中午到礼宾府同特首林郑月娥见面。韩国瑜出发前表示，今次访问是要让高雄走出去，为高雄市做营销，让全世界都见到高雄。根据公开的行程安排，韩国瑜在香港只是逗留一日，晚上夜游维港，听朝会转往澳门访问。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四人被控暴动罪等案件，陪审团第五日退庭商议，并向法官寻求指示。陪审团就第四被告容伟业涉及的一项非法集结罪提出问题，关注被告鼓励他人是否有份直接或间接鼓励，鼓励是否有指向的对象，是否多于一人受到鼓励才是鼓励，以及鼓励是否包括暗示言语。法官指出，陪审团要决定被告是否有鼓励他人作出行为的意图，而对象就是作出行为的人，受鼓励的人不用多于一人。控方亦要证明作出行为的人是受被告的鼓励而作出。他又提醒陪审团必须注意非法集结罪的罪行元素，亦涉及要至少三人集结，需考虑控方是否证明得到。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间中国船公司，指他们协助北韩逃避联合国的制裁。美方会冻结这两间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美国财政部表示，其中一间中国公司将货物运往一间和平壤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北韩公司，另一间中国公司以欺诈手段协助在欧盟的北韩采购官员采购货物。美国财长努钦说，全面履行联合国制裁决议是实现北韩无核化的关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系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3点，跌158点，成交金额571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7点，跌12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4，跌4.6。合和实业38.5毫半，升6.5毫，中国平安85.5毫半，跌1.5毫半。中移动81.6，跌0.5。美团点评49.9毫半，升1.05元。吉利汽车14.94，升5.2。建设银行6.93，跌2元。盈富基金29.25，跌0.5。信宇光学科技90.5毫半，跌2.2。长和82.9毫半，升1.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汇价：港元7.846，日元110.8，瑞士法郎0.993，澳元0.711，加元1.337，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2点，跌26点。港金现价报12,242蚊，跌10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8.91美元，卖出1,30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呢四个人走埋一齐， 虽然好认真，但系好唔寻常。 我净系见到的神同师佩啫，另外嗰两个边个嚟噶？ 四月一，你就知做乜？拜拜。 想捐血，边间捐血站最方便？点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仲可以在全港九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咗咁多，都是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系好得。 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 知道你选择了跟他在一起，我心里面不可能快乐，但是我都会替你高兴。他应该可以给到更好的你，希望你跟他幸福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深宵十二至二，林哥有情人示范处。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好啦，1-7-3-8-8啦，我哋咧而家十二点半之后咧开始会听电话啦，咁啊传真啊，同埋我哋网上留言都继续可以欢迎噶吓。 点解你个麦你要攞手揸住，好似喺度唱紧歌咁样？ 佢有少少想准备啊。 唔系，因为我个麦咧喺我呢边咧，成日都好似处于一个无重状态咁样。 佢会黐住你啊？ 唔系，佢会跟住我嘅音频嘅变化高低咧，佢有起伏噶。 系 啊，冇错。 人识啲麦，佢想避开你。 你是如何？ 我在你嘅破坏公物啊！ 系冇错。 好，okay， 继续读点唱啊！同时间1-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啦吓。 好，呢度咧就又系陈太啊，佢话啲人唔听你节目唔舒服嗰个咧。 系啊，多谢你。 星期三嗰日咧，你哋又讲啲嘢，真系笑鬼死佢啊！一边听一边笑啊！ 系咪我哋有啲问题啊？ 系讲紧嗰个猜猜我是谁啊？ 冰糖葫芦邓邓瘦肉， 冰糖 葫芦瘦肉汤，哎呀，正啊真系。 你写记得，佢话咧人哋唔知道我傻婆啊咁样。佢今日系我仔啊 Tony 嘅生日啊 ，Tony 生日快乐！佢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唔好做咁多阿妈唔喜欢嘅事啦。不过妈妈咧永远都咁爱你嘅，咁你乖啦 ，Tony 吓。我唔知佢几多岁，但系希望佢有做啲阿妈中意做嘅事啦。 OK， 好啦，呢度有 Macy 啊 ，Macy 咧。佢咧，你估下佢想听只咩歌咯？风雪三宝，你哋好，我要点唱俾我男朋友起听？佢啊咳啊未清啊，所以好想听。唔系啊，男仔唱噶，所以佢好想 听。都系身体健康咯。 姓张噶， 又系啊， 张智霖啊， 逗我开心吧。 你真系估唔到嘅，唱边只啊？ 十月初五的月光， 冇错 系啊，嗰首唔系叫十月初五的月光，人哋叫祝君好啊。 咁即系同你一样咯，又嗰套戏先有嗰只歌啊嘛。 真系咩 theory 嚟噶？ 咩叫做咩啊？ 嗰套戏先有嗰只歌噶嘛？ 咁同佢个咩 theory 嚟噶？ 唔系啊，咁系咪有套戏嗰只歌咯？ 咁呢个 真 系做 得自己一定啱嘅， 系啦。 点会一样啊？只鸡有鸡先嚟，有鸡蛋先一样嘅啫，我唔知 咯。我喺呢个地方度纠缠落去咧，宁愿没拥抱共你能。 好啊 ，Peter 咧就话想点唱， 好高音啊， 跟住到你咯，咪能够点唱系啦。 你唔好唱歌，音高音就唔得啊。 冇嘢，好准喎，头先个音。 系 OK， 我都觉得 系咯。 你谂多咗， 宁愿没拥抱共你能够终老咁样咯，系咯，冇嘢啊。 Peter 咧就话想点唱俾阿叶听，因为咧佢翻到3月22号，即系今天，就会离开洗车屋出外发展。 哦，好， 我喺度祝佢前程 似锦， 系啦，唱啊！ 斜阳里起拍紧装，死都抢住 入屋啊！心中不必惊慌， 希望三位可以读出读咗啦，真系前程似锦啊！ 好啦，电话旁边有朋友打嚟啦，你系边个？山。 系你好，阿山。 Hello， 阿山你好， 仔嚟添。 阿山你系咪就系冰头葫芦手？ 系喎，好似系你。 啊，你估啱咗啦。 系啊，我哋好挂住你啊。 你嚟复唱噶？ 系啊。 你耿耿于怀，似乎系。 佢唔系，佢今日嚟点唱先啱嘅。 你翻去有冇煲过呢个汤俾你屋企人饮？ 阿生， 咁啊，今日咧就点唱俾屋企人啦，系我细女下礼拜考试啦。 好，估下你细女叫咩名先？三个字，三个字。 系啊，唔好乱啊，唔好理佢哋。阿生，你继续讲啊。细女下个礼拜考试系咪啊？ 啊，系啊，成分试啊， 成分试，我先五， 即系六年班嗰啲系嘛？ 小六 啊，系啊， 系系系， 取一分得一分啦，祝佢。 哦，好啊。 O K， 系。 你见佢大唔大压力噶？俾自己嘅压力大唔大啊？ 应该我大压力啲。 O K， 你大压力啲，定系你估歌嗰阵时大压力啲？ 唔系估歌啊， 系啊， 估游戏啊， 估汤嘅时候。 唔系，所以佢打我嚟释放自己啦。 系 喎，咁有啲咩说话想同个细女讲啊？ 加油啦，同埋听教听话啦。 喂，阿珊嗱，咁你阿女叫咩名啊？ 珊女。 猪仔啦， 猪仔 ，OK， 咁啊，但系你自己头先话你嘅压力都好大，我哋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又俾条问题你估下嚟好唔好啊？ 系啊，考试题，考试题， 轻松下啊嘛。 考试题， 阿生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嗰日你嘅对答咧，令到好多听众留下深刻嘅印象啦？ 真系噶，真系 噶，真 系 都好开心啊！ 多谢你啊！啲听 众都话笑到碌地啦。 系啊，大家最紧要开心啊嘛，呢一样嘢最紧要。 你嗰日高唔高兴啊？ 最紧要开心啦，下次愉快啦。 佢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再想讲翻嗰件事。 唔系，但系你系不停提。 你剛才說阿珊同埋嗰日嘅阿珊你搞到啊， 我 系记得佢啊， 但我想我真系有挂住阿珊啊。 如果俾就我换名， 使乜啫？人哋有人哋特地打电话嚟同你玩游戏，跟住又再同 你 点 唱， 你叫人哋改名， 咪改名做咩名啫？就叫冰糖葫芦咯。 我系冰糖葫芦瘦肉汤啊，咁样啊。下次你真系咁样讲，更加亲切添。 系啊 系 啊， 好，下次一定要咁样讲。 多谢阿珊， 唔系我哋多谢你噶，真系。 真系 多谢大家。 希望咧你亦都唔好俾咁大力压力自己啊。真啊！即系你咁样咧，阿女会睇到咧。哇！依阿爸咁紧张，佢自己都辛苦噶。 唔惊噶，阿女喺咪隔篱啊？而家 唔系啦， 唔系佢翻学啦。 我翻学嘅 系啊，俾佢听翻重播啊！等佢知道咧，爸爸咧好关心佢。 你哋要唔要讲两句说话同猪仔喺大气电波度？ 加油啦！同埋努力努力，争取一分一秒。 争取一分一秒。 上次我哋咧话咗佢讲咗咁多汤水，你煲啲俾阿猪女听，咪猪仔听咯，咪食咯。 嗱，我冇再提噶啦，我冇再提噶啦。但我都觉得呢个提议好嘅。 煲啲汤水俾阿猪仔饮， 系，因为嗰个都系一个爱嘅表现，感受到嘅猪仔一定会。多谢你阿珊， 多谢珊， 拜拜，边度我都食个汤，拜拜。 其实你都唔系好人嚟嘅， 我冇话我净系好人啊。同埋阿珊话我下次我打嚟，我都系咁样叫自己嘛。我而家就 佢 老细个汤，我哋如果自己要改一个。汤名去代表自己，你会讲咩啊？你一定系粉角鲮鱼头汤。系啊，你会笑人哋啊？我都唔会。我 食咗 啲 咩 啊？ 咩好汤啊？ 梅菜咁啊，你菜干瘦肉汤啦，肥肉汤啊，你系。 你系每晚饮到汤啊？系啊。好，听下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风水百会人 苏太啊。 系啊系啊， 苏太， 百 会 人 ，Hello， 你好啊，苏太，有咩想点唱？ 好兴奋啊，苏太，你把声。 吓！ 你把声好兴奋喎， 佢冇谂过真系打到出街啊！ 结婚啊！ 阿女结婚啊！ 嗰阵时我以为你结婚，你把声好后生下喎。 苏太话我结婚，咁呢个逻辑系点计嘅咧？ 佢个名我本身叫苏太唔得， 咩你都想啊？ 苏太 话 你都想， 咩你 都 想啊？ 你个名叫苏太啊？ 后生 哦， 系你都好后生，你把声直情销魂添啦，系咪先？ 讲嚟听下先，你个女结婚系咪啊？ 睇佢 系啊，讲多啲资料嚟听下系点噶？ 阿女泳儿同 女婿， 女婿结婚系啊， 系女婿当然啦，女婿叫咩名字啊？ 女婿叫咩名字啊？ 佢话唔记得咗。 你唔好挂住，你唔好挂住流口水，一谂起女婿就流口水，唔好咁样先。 唔惊， 已经揽咗口水肩啦，咁你就叫你个女婿个名做口水肩啦，唉，好啦。 佢叫咩名字啊？真系唔记得，佢真系唔记得。 佢叫阿 Sammy 啊 ，Sammy Wong 啊。 Sammy 啊，哦。 Samuel 啊。Sammy。 Sammy Wong。 几时结婚啊？几时结婚？我今日结啦。 今日注册，系啊。 我今日注册。 嗯。 系摆酒几时啊？ 摆酒5月20。 O K， 5月18号， 苏太你真系开心到 好 乱 喎， 点解你兴奋得咁紧要咧？系因为点解啊？ 第一次嫁女咯， 阿女结婚大女嘛，咁第一次咁系特别兴奋嘅。 啊，咁当然吓系啦。 喂，咁你扮咗靓靓未啊？一阵间要去注册噶咯， 都要签个字嗰啲啦，系咪啊？ 呢个唔系我唔使惊啊。 主角靓就得噶啦。 系噶，好紧要噶。 惊点钟注册啊？ 我家姐结婚嗰阵时，我阿妈哇， 我以为你话你都扮到劲靓。 我都有啊，但扮几都唔靓啫嘛。我就我阿妈唔扮都好靓。 系苏太，你开心成咁咧？你个女第一次话俾你听佢哋会成亲嘅时候咧，你个反应系点嘅咧？你咪再癫啲啦。 是啊，真系癫啲噶， 同埋佢讲就有 R 音嘅，系啊， 个电话线都有问题， 系啊， 咁啊，喂阿苏太， 系， 咁你今日即系准备出发未啊？ 而家准备噶啦，而家去接个女，然后一阵就要去注册个场地嗰度咯。 你会唔会喊噶一间？ 我唔知，我有个两个兜兜住噶啦， 两个兜兜住， 两个兜兜住， 兜住啲眼泪啊，真系，好开心真系。 咁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个女啊，同埋啊分事下 Sammy 啊，系啊，你要照顾我个女啊，有咩说话同佢哋两个讲咧？ 希望佢哋大家互相包容啦，幸福快乐啦，都系咁样噶啦。 是啊 ,ok, 够你唔止啊，你啲喜悦真係开心到啦， 反 揽啊。 佢 哋、okay、会唔会一齐住㗎？ 迟啲要迟啲先，因为 然后再叫你出去轮公屋，你制唔制啊？ 困难咗、 明白明白。 係囉。 一步一步嚟咯，年轻人啊，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噶啦。 系啊，你一间去到咧，记住唔好挂住笑啦，同埋唔好及住个女婿太多，好唔好？ 及啊！ 知啦， 系啦，大家都知啦，唔及咁多啦，咁样。 最大嘅祝福送晒俾你哋全家人啊！ 系啊，恭喜晒，恭喜晒！ 好啦，多谢你，拜拜。好啦，休息翻嚟，继续读你嘅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 原谅最差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各未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穿假天过。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难因多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人生里凑够两人才欢 郑融啊，十三楼的大笨象啊，有阵时现实嗰啲嘢就冇得逃避噶吓。如果真系有咁大一大笨象都冻喺你哋两个面前，嗯、可唔可以视而不见咧吓？ 正如我哋又喺直播室都有一只大笨象冻咗喺度，我哋唔会见唔到噶嘛。 所以我哋选择就系， 阿谦你觉得系咪？ 迎接佢， 我唔理你， 你唔理我哋啦，系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啊，嗱呢度咧亦都有继续有 facts 咧，就系、是。呢、一个Weighing Cam 啊，佢就话啦，早晨啊三位，喺台湾翻嚟之后咧，佢话咳到而家真系点唱俾自己听，唔可以再咳落去啊，真系人都癫啊，希望咧可以好好地咧就健健康康啦咁样。咁啊，然后咧亦都有 Phoebe 啊，佢就话啦，今日咧系我本人生日啊，3月24号咧就系结婚嘅30周年啊，希望咧大家都生活愉快啊，甜甜蜜蜜咁样嘅。 哇，呢度咧仲有啲 fans 啊，美心啊，佢就话啦，我想咧我祝要祝啊住喺加拿大多伦多嘅陆家姐同埋阿姐夫阿路 A。今年咧36周年结婚纪念日啦， 哇， 祝佢哋系啊，祝佢哋咧日日都要开心啦，相亲相爱，希望咧要唱首分分钟需要你，喂，新歌啊有，分分钟需要你啊俾佢哋听嘅。另外咧仲要预祝埋阿 James 啊儿生仔3月23号都要生日快乐、哦。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 也好好美。 有了你永共追，系啊，都系 齐晒 啊 ！OK， 好啊 ，Monica 咧就话啦，喂，今日啦，系佢母亲大人3月22号咧60岁生日， 系 佢咧谂住同咧老公咧就今晚啊俾个惊喜佢，同阿妈咧就去食日本嘢嘅，阿妈最中意嘅。不过咧佢话礼物准备咗，但系咧嗰间日本餐厅仲未订到位。咁、 哦、 其实你即系其实香港都好多日本料理餐厅啊， 可以好多嘅。 其实都可以 洗还手啊，同佢讲话我阿妈生日，俾张台嚟好唔好啊？咁样啊， 俾个利是你。 求下你， 作为佢阿妈生日又想去食日本嘢嘅，一定系要唱呢只歌啦。 咩咧？ 寻晚去街边见到日本娃娃，系咯，啱晒嗰个年代，系咪先齐晒？ 好，祝阿妈妈生日快乐吓！ 电话号码18738，你系边个 ？Hello， 阿荣。 阿荣啊， 系荣，点啊你好？ 喂，你好，第三位主持好， 系请讲。 我太太生日啊， 系啊，几时啊？ 3月22号今日咯。 哦，谢正日， 太太点称呼啊？ 生日快乐。 太太叫 Natalie Chan， Natalie Chan 系有咩庆祝？有咩要同佢冧一冧嘅？ 我多谢佢帮我生咗两个小朋友啦。 哇！ 另外佢今年嘅5月仲会帮我生多一个小朋友咯。 哇！系啊，即系而家就8个月、9个月咁样噶咯，系嘛？ 系啊，而家8个月噶啦。 哦，呢、這个你哋系刻意噶嘛？嗬？ 刻。在旅行嗰阵时都冇话刻唔刻意嘅呢啲嘢就。 哦，你去到旅行仲唔系成成机机咩？ 所以啲人 咧 成日都话要去旅行就咁解 咯。我都有几多朋友咧，嗰啲小朋友咧系外地制造噶。 系啊，去边度旅行啊？嗰阵时。 嗰次去摩洛哥咯。 去摩洛哥，你就唔知摩咗去边啊？ 博人哋所谓博河沙精啊嘛，其实唔系嘅。我喺嗰度饮好多薄荷茶噶， 我就话你唔系准备饮嗰啲薄荷宾治啊嗰啲系嘛？ 你劲啫， 唔系咯，你多得滞啊嘛， 唔系咯，所以即系全嘢荒谬嚟嘅呢啲。 咁你仔定女嚟噶？而家知唔知？ 知噶，系女嚟嘅。 女嚟嘅， 头嗰两个咧， 仔咯。 哇！ 開 心啦， 開心死佢！我仲要係拉女拉心肝咯，仲要即係拉， 唔係拉仔都話拉心肝，即係 拉女 係 拉 都得嘅。 喂，開心咯，因為可以湊女嘛。 湊女係㗎， 爸爸永遠情人啊！ 係啊，如果佢係細佬咧，你直接可以叫佢個名就叫摩洛哥啦。係 啊， 係咪先？ 我哋都諗過呢個名 嘅。係咯，幾好啊！ 摩洛哥啊嘛， 其實女都得㗎，因為有啲女士咧比較 man 啲咧，譬如我哋樂壇嗰個陳雷都叫炮哥㗎嘛。 係， 你咪直。接叫翻个摩洛哥咯， 系啊， 佢又姓摩噶嘛， 唔系花名噶嘛，佢大个咗咪问你咯，系咯，爸爸点解我叫摩洛哥嘅？ 咁啊，两个仔喺边度嚟啊？日本咯，定系冲绳啊？ 定系九龙啊、青衣啊，即系长沙湾啊咁样？ 第一个好似系去完东欧之后， 我东欧啊，真 系， 哇，呢啲犀利喎，蔡内 加 尔， 多谢我太太成日带我去旅行嘅，因为带我去多唔同地方。有瑞士啊、芬蘭啊咁樣。 哦，佢唔帶你唔識佢嘅，阿榮。 唔係啊，佢哋一齊去開心啊嘛，成日都中啊，你諗下。 你為你呢個真係中3T喎，你呢個真係。真唔彩喎。 兩個仔幾大啊？ 一個6岁啦，就嚟一個就3岁咯。 3岁、六歲， 所以叫瑞士卷。 瑞士卷係啦，呢個就唔錯。 咁咪一個叫極光仔。 係 啊，芬蘭啊，另一個係。 你去过豪仔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佢问系咪好正啊？ 好正，但系嗰度咁冻，你都几好啊！ 喂，就 暖咯， 暖啊！仲唔系仲唔钻木取火啊？真系、啊、取暖、啊。 唔系啊，可能佢 啱晒， 可能佢每一个地 取火 系啊，佢每一个地方咧，佢都系谂，喂，听讲冻嘅冇事嘅。 唔系啊，因为即系你 点样冻咧又出事喎、啊？系啊，饮冻饮啊，谂 冻啊！啲人话因为冻，即系你冇得出街嘛。 冇事啊， 咪就 系 咯。嗱，你而家又出事啦，你 谂住去到饮。 薄 荷， 薄荷都解決你唔到啊！ 係咯， 你屋 其實 沙灘好冇？ 你係咪睇咗套電影啊？《薄荷殺機》啊嘛？ 睇邊個？介紹我睇先。 O K， 我 俾個機會你啦。嗱，你睇睇又 唔好再旅行。 係啊，可能老婆都中意咧。嗱，有 Natalie 咧就生日啦，又陀緊第三個表，係啊，同佢講啲説話啦。 係啦。 系啊，Happy birthday， 唔系 Happy birthday， 太太， 系 Natalie， 系啊，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帮我生个肥肥白白嘅女啦，希望你工作顺利啦，咁样咯。 喂，生到第三件有咩打赏先？我帮你老婆问啦。 我都系咁话，你有冇送份礼物俾你老婆？ 你咪送盒薄荷茶啦。 我送咗好多礼物俾佢噶咯，亿箱。 你唔好话亿唔亿亿哇！阿荣你真系 你哋互相嘅 唔系佢冇互相啊，冇送翻俾佢嘅。 你有 钱 冇？ 点送翻俾佢亿亿箱？ 我细胞都唔少噶。 你可唔可以你正正经经咧就送盒薄荷茶俾佢啊？ 你做咩送俾佢啫？ 我要去翻方乐哥买噶， 翻方乐哥啊，好正啊！ 你花费嘢真系啊！嗱，呢啲咪极型咯。 嗱，你知唔知阿荣？阿荣呢个电话对我哋边个主持最大启示啊？ 边个啊？ 应该系你喎， 唔系我啊！ 阿荣都话你，阿荣点解系豪仔咧？ 两个仔跟住追 桂花田啊！一听到就话哇，话去旅游唔好去摩洛哥啊！ 我一仔一女搞掂啦。 系啊，你啊最近啊豪仔啊，你都生咗两个仔啦， 系咯系咯， 小心啊！你生咗第三个。女生个女啦， 可以帮我唱首《唯独你是》，帮我取替。 唯独你一个是不可。 唱最后一段啊！ 最后一段系点样噶？ 下半生尽我流，你唱啦。 一直想我。 你头先咬得唔正，你系下半生定下半身啊？ 系啊， 系啊，你都明白我唱 咩？你系。 阿明话我咬得好正啊！ 因为阿明好中意听潘少华 嘅，阿明可以嚟下转 头 friend 睇嚟嘅， 佢好配合。 啱啱踩到嗰条线咧，又冇错， 系啦，几好喎！一声又识讲，我呢啲真系。喂，恭喜你，都祝你哋幸福快乐，好唔好？ 太太生产嘅时候咧，顺利顺利吓。 OK， 好啦 ，B B 女咧出咗世咧，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 好啊， 我叫 B B 女同我哋倾下偈。 巴士机嗰次我都有打过上嚟。 好啊， 咩巴士机嗰次啊？ 小巴士机， 愤怒小巴士机。 哦，愤怒小巴士机，哦，唔怪之咁生鬼你个。 多谢晒， 好啦，多谢晒，拜拜。 正啊！呢啲 哇，好攰啊！即刻聽到阿榮嗰個電話 啦。好啦，呢度咧有阿女阿華咧，佢就話想點唱咧。郭富城嘅强啊，俾佢妈妈听。佢啱啱咧星期一晚咧，佢喺咧一个医院咧，佢换咗呢个膝头盖手术啊。咁样手术好顺利。咁啊咧星期二咧就已经可以落床，可以咧扶住行路啦。咁啊妈咪你好劲啊！而家咧每日喺医院咧做物理治疗，进展得好好啊。听日可以出院，希望你可以好快咁正常翻行路、行街买嘢啦。 系好啊！呢度有 Melody 咧，佢话咧好想点唱咧，因为星期日咧农历二月十八号同埋下个礼拜三嘅3月27号。原来就是阿卢海彤的农历和新历生日，他希望他在天国活得开心，继续捧着吉他沐浴在音乐里面，你的音乐和付出他们会永远记得和支持的。好多谢一直以来有个 super fans Kelly Chan 每天都会在 IG 里发放很多关于卢海彤的过去，等每位关心和爱护他的朋友都继续见到他笑容的。多谢晒， 还有很多点唱，今天就不够时间读不完了，不要紧，逢星期五我们都会有点唱的时段的。 是啊，希望大家可以当我们一家人这样，你去到哪度去旅行啦，你加咗几多个家庭成员啦，喝咗啲咩唔同嘅飲品啦，都欢迎你同我哋分享。 下个礼拜见， 好，拜拜。